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搭载两个机组人员，从日本中部石川县小松基地起飞并进行训练，其后从雷达消失。部分战斗机和救生设备被发现在基地外大约5公里的海域漂浮。防卫省相关人士说，战斗机可能已经坠落。航空及海上自卫队以及海上保安厅今日继续动员搜索飞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协助搜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178点，升1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07，瑞士法郎0.928，加元1.272，人民币6.371，英镑1.34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47美元，卖出1798.13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谈的马俊伟。 彭泳儿、马生一家人新年怎样增进感情啊？ 当然一起留在家吃下饭、谈下偈、听下收音机、看下电视啦，你说是不 是？是啊，等我约妈妈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启刚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是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的城市，既举办过夏天奥运会，又举办冬天奥运会。我相信国家严谨的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圆满安全地举办今次的冬奥会。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和而不同，等佢证实俾你睇系 work 嘅。 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善恶交织，一切也互靠紧拍和，没谁人可把这些怪难事说清楚。 阿 Phil 同填词人 Oscar 讨论点样令小朋友得到快乐，两位有唔同嘅谂法，冇对错，亦都冇结论，但就造就咗佢哋认为讨论可以带嚟不同角度嘅思考呢一个歌曲课题。祝歌阿 Phil 填词 Oscar， 编曲 Errol Lai， 监制 Errol Lai 吉森峰 Edward Chan。今日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林奕康解答。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年初一大家都习惯行大运，因为年初一是新年新开始，咁出门口之后向一个有利的方位行一圈，对全年都有帮助噶噃。 咁点为之行大运呢？例如你本来是要向东边去拜年的，咁但是有你的方位在西南边，即是说先向西南方走再向东边，咁都得嘅。初一最有利的时辰同埋方位我哋留意啦。最理想呢就是早上的七点到九点同埋下午的三点到五点出门口，呢一个是一个吉时嚟嘅。至于方位方面，贵人方是在西南边，咁如果想要贵人的，我哋往西南方走一圈先。财神方在东南边，要招财的做生意的朋友出了门口向东南边行。另外南边是吉门，即是一些喜事，如果你说啊想添丁或者想结婚的朋友亦都可以在南边走的。咁另外来讲呢，有些方位没那么有利，咁当日最好呢就不要向东北方和西北方走啦。咁记住出了大门向有利的方位，我哋头先讲咗啦，贵人喺西南，财神喺东南，吉门系喺南边，呢三个方位系可以走动噶。咁祝大家顺顺利利啦！ 早晨，早晨，风骚浮人，我系梁继章，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利是到来，我系李丽蕊啊，恭祝大家如意吉祥，虎虎生威。 哇！ 早晨，早晨，大年初一，我祝大家龙马精神，心想事成，开开心心， 恭喜恭喜， 恭喜发财。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所有冤侣化结并头， 结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发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抛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财， 林林少校长啊！ 大年初一嘅早上十点十四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再同大家拜年之前啊，咁啊讲声啦，我哋今日节目咧，全部都系好有新年嘅气氛啦。 冇错，系拉符嘅，我哋 系啊。咁啊，头先咧多谢玲玲师傅啦，之前帮佢录咗一啲关于年初一吓， 冇错 嘅一啲衰节啦吓，咁啊纯粹一啲嘅温馨提示啫吓。今日天气咧，顺便讲下啦，好似比琴日又冻咗少少，我感觉。 我觉得冻啊，今日 好有新年气氛啦。 我就啱想咁， 系要咁样先至过年噶嘛。 因为咧最有新年气氛系乜嘢？就系你洗手咧嘅时候，你手哎呀哇咁冻嘅咁， 唔系热喎啲水， 系啊系好似 赤赤， 好似冰水咁样。 系啊， 咁就正正话俾我哋听，新年嘛，新年梗系咁噶啦，唔通仲系开冷气同埋着短袖咩？ 唔单止咁样，我觉得仲要加上嘅就系落少少雨，先至春天。 系， 因为咧，其实我哋香港嘅春天应该系咁样嘅，湿湿冻冻咧，咁就为之系 淫 雨霏霏。边个淫啊？ 淫雨霏霏 系淫诗个淫噶， 冇错。 喺呢个时候就应该可以咁啦。 我再一次同大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讲声多谢你嘅支持啦，希望你每一天咧都系做一个丰收快活人嘅。 冇错，咁今日咧就过年啦吓，咁希望今年咧大家喺虎年咧都可以咧就系虎虎生威，如虎添翼啊！ 冇错， 做每一样嘢嘅话咧都一定咧系可以咧 得心应手。 冇错，万事如意，如意吉祥啊！ 好啦，咁我同两位拍档咧，首先同阿锐妹啊，唔系锐姐，锐妹讲声， 唔叫唔叫李小姐啦。 我今日你一早已经俾个利是，我就同我讲阿姐，我真系吓 亲。祝阿锐妹咧， 唔系你叫我大家姐，咁朝早 系啦系啦，大家姐你啊 系得嘅， 威震江湖啊， 黑镇恶耶， 咁熟嘅吓。好啦，咁啊， 四廿年前， 黄沙利啊嘛， 黄沙利啊， 我有佢个眼镜啊， 系啊，大乌蝇眼镜啊，大眼镜好大 啊。 咁啊，祝阿锐妹咧，咁就日日都咁开心啦。我都开心已经系一种财富嚟噶啦， 够噶啦。 即系我哋唔从金钱着眼，即系金钱都系好啦。咁恭喜发财之余咧，恭喜快乐都几好嘅。 开心心 系啦，恭喜快乐都系几好嘅。咁希望佢每一天三六十日都咁开心啦。 多谢。 咁对于阿马老师咧，更加唔需要祝佢发财啦。佢爹哋咁有钱系咪？咁所以我祝阿马老师咧就每一日，祝佢每日清醒啲。系啊。 诶，点解你祝咗我祝咗啲嘅嘢嘅？哎呀， 因为我觉得佢咧 谂一啲嘢添 吓，我觉得佢有少少 dream 真 係 好嘅啫， 好似日日咧，好似發緊夢咁樣。其實真係好嘅，因為有佢四個字叫難得糊塗，佢係難得好糊塗啊！ 冇錯冇錯， 即係五個字咯咯。 你要加多個好糊塗咁啦，所以冇錯啦。咁我希望你咧就來年咧就三成啲 嚇。 好， 好。咁我咧就喺度恭祝咧竇大佬啦。Michael 咧喺今年嘅话，我希望咧就系一切咧都顺顺利利。 希望，希望。 仲有嘅就系咧，我希望咧你身体健康，因为我知道嘅就系旧年嘅年尾咧，有时咧你都会 好多小灾。 系啦， 啲血光之灾， 夹亲 啊，你嘅手指仲 系 好掹 啊。系啊，唔无端端翻嚟又见到你个头系无端端就起一层瘤啊，咁嗰啲咧唔好再有啦呢啲嘢。 诶嗱，我咁谂， 系 好彩系呢啲小灾啫。 系啊， 系啊，有时人要咁 谂系嘛？ 系啊，要认咗啊嘛， 认咗。 我俾你拣，你冚出。指诶夹伸手指定俾啲肿，梗系夹伸手指啦，系咪即系咁讲 啊？都唔好，两样都唔好，因为我哋见到会心痛。 都多谢，都多谢。 因为你只手指到而家都未好翻， 未好翻。 所以我希望你系平安是福吓。 多谢。 系啦，咁啊，所有嘅话咧，事业亦都顺利嘅。喺呢度咧，我又恭祝咧就系马小强咧，希望今年咧你有以成。同埋嘅就係應承咗人哋嘅嘢嘅話咧，希望係能夠達成啊嚇，係啦，希望你可以守諾言， 守得 冇錯。 嗱， 希望係 一定會，一定會係啊，因為我都唔想你哋真係由年頭勞氣到年尾，又由年尾勞氣翻。 你幾時彈俾我聽啊？你個吉他？ 唔係，其實我哋只要唔咁樣，我哋放棄咪得咯。 哦， 我哋只要放棄。 我哋今日唔講呢啲即 係灰氣説 話。灰氣説話，我哋今日講啲正。 我哋唔可以講真心説話嘅咯，即係。 好啦，咁由你講啦。 唔係，因為我個吉他。他咧，我真系啊！我同嗰个老师咧，我唔想我求其啊！ 得，知道。 OK， 我喺呢度咧，我祝两位咧，我琴晚咧行过街市咧，见到两个大苹果，我真系觉得咧，我好想送俾你哋，一个超级无敌巨嘅，因为佢叫世界一，同埋咧，我闻到嗰啲香味真 系 好 香， 好香。我买咗三个。 你其实你闻到嗰啲香味，会唔会唔系苹果嘅香味？ 点解我同你讲？ 同你諗起一模一樣。 咩味啊？ 今日唔講啦，今日唔講啦。嗱，我哋互相提點好冇？應承我，大佬望住我。 你到底聞到乜嘢香味？ 我知你講乜嘢。 到底你聞到乜嘢香味？ 我啲香味係唔係個個人都聞到嘅？ 蘋果香咯，係啊。咁我就真係希望兩位咧，阿大哥大佬就係出入平安。平步青云，而阿瑞咧就系、是、真系如意吉祥，因为佢呢、這个佢之前我同佢讲过咧，佢好中意如意嘅，咁同埋吉祥咧，嗰、那个祥咧其实就 系 羊咁解，你又属羊嘅，羊今年非常非常好嘅运气。 哦，你希望我俾人吉系咪？即系我系羊， 即 系 佢又马骑马，你系羊吉羊。 嗱，你啲嘅你嘅 名人名咁样， 姓杨嘅杨吉杨。 阿李小姐，你嘅私生 活，你叫李小姐啊？ 唔系我冇追你， 陌生嘅， 系大家好客气，系好客气。 点啊？ 阿黄， 我冇兴趣。 阿黄大斌先生， 我反而中意你个 黄黄 黄大斌先生。 我真名， 加一个字，争啲开晒。 呢个唔系我真名啦，大斌。 好是但 啦。系啊，总之大家开心。 O K， 系啦。 嗯， 好啦。多谢大家吓，三小时嘅节目风骚范围今日一样咁开心啊！不过寒冷天气警告生效，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将呢个将所有作用嘅送晒俾你。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好开心，美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地。两百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心中美梦，冬天悲伤不至。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尽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年初一嘅早上，一样风骚发围咧。今日咧，如果大家听紧嘅，又系有少少得闲嘅时间，咁所以大家放假都得闲嘅。 嗯， 尽量咧，我哋嘅 Facebook 咧留言啦，讲声，喂，我听紧啊，或者早晨啊，或者俾我哋睇下你个萝卜糕整成点样吓，留一个言，我哋 俾你睇个萝卜糕。 好多人 send 嚟啊， 唔系咁好啊嘛。 俾个萝卜糕我睇啫，唔系叫佢俾咩我睇。 俾个萝卜。 你明唔明啊？ 唔系俾个唔系俾个沙田油我睇喎，萝卜糕啫嘛， 萝卜糕。OK， 唔紧要啦，乜嘢 刘桂贤 糕都好啦。 刘桂贤讲声恭喜发财啊，今日你买支咩桃花都好啦， 系喎，总之喺你屋企度影一张相，好唔好啊？上嚟我哋个 Facebook 同我哋打下卡，同我哋拜个年，好唔好？感受到你嘅开心嘅。嗱，当然啦，我谂今年嘅新年咧，有好多嘢都好唔同啦，即系例如好多个庙宇嘅，我哋又唔去得啊， 系啊， 哦，又譬如可能唔会去朋友屋企度拜年啊，咁样，尽少，唔紧要嘅。 我谂有啲真系难免嘅，譬如即系同爸爸妈妈、老人家嗰啲拜年可能 要啊， 但系就尽少，即系如果你嗰啲跨家庭啊、咩同事啊嗰啲就少啲啦。 系啦，或者系可以打个电话拜下年啊，咁样呢啲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冇错， 当然你话真系过新年嘅话，当然大家都会知道嘅就系话，譬如可能我哋今朝早一开始就已经请咗玲玲师傅同我哋讲咗有一啲嘅就系好嘅运向啊， 要留意。 系啦，应该一出门口嘅时候，我应该要行边啊咁样。嗱，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而家同大家咧都希望可以分享一啲咧有关于嘅就系十二生肖唔同嘅开运方法， 正啊！ 等大家今年咧都行个好运，好唔好？ 大运 好啦，一先嚟嘅当然啦，马大爷行先啦，系咪先？系啦，马大爷你知啦，最劲。 其实马大爷唔系马年嘅喎，系咪啊？马大爷系咪？ 我唔知系咪马年啦， 佢龙年嘅。 总之任何同马有关嘅嘢，我 都 入佢数。 我已经先入为主，我成日讲马年，我谂起佢嘅。 系咯，最紧要冇龟年咯。 佢唔系马年啊嘛， 有龟年应该系佢。 如果有埋学年用到啊，龟学元年啊，我要。买个只壳 好啦，咁我哋先嚟咧讲讲马嘅开运方法先，好唔好？嗱，咁其实咧马年咧，今年咧思想系学习投资年啦，开支咧会比平常多噶吓，或者使钱比较多，所以上班一族咧同埋春夏天出生嘅朋友咧，以学习为先啦。今年搵啲嘢学下啦，吓就唔好使咁多钱啦。 学紧吉他嘛， 系咪啊？ 学紧噶啦， 系咩？学紧噶啦，已经 学紧啦， 系 都可以无成嘅。但系好啦，咁而秋冬方面嘅咧， 今日又话唔讲富嘅说话， 好难，唔系 嗰啲就鼓励。 因为今日可以讲真说话，唔可以讲负气气说话。咁呢啲系真说话，平时都可以讲真说话。我有几时假过？好啦，咁啊讲紧话，即系你马仔咧，如果系秋冬出生嘅马仔嘅话咧，你就要作出新嘅转变啦，或者咧要系揾一啲新嘅出路啊，咁样咧，或者会有一啲额外嘅花费，所以你就要留意留意啦噃。咁至于催运嘅方法，你可以点样咧？请你喺西面放一个音乐盒，噔噔噔噔 噔噔噔。我想问下，有冇听过？音乐盒都系催运物件嘅咩？ 系啊， 系啊， 我唔知哦。 呢个师傅成日讲话要买音乐盒噶。 我哋系咪应该都俾翻个叫做 credit？ 讲翻系边个师傅啊？如果你 好啊，咁我哋就要讲翻系阿苏师傅，系啦，苏师傅讲嘅。咁呢啲都系啲催运嘅方法啦，吓。当然啦，若果我有听人哋讲过嘅就系，如果你话你放唔到音乐盒嘅，你知唔知你又可以放一个收音机啊？ 我唔知。 听嗰啲嘻嘻哈哈好开心嘅节目， 即系风骚快云啦。 未必嘅，仲有好多嘅。系啊，我哋讲 例如 风骚快云啦，呢啲咁样咧都可以催运嘅。唔系，我真系听有啲师傅又咁样讲过。 系，我知道。 系啦，咁而另外咧就要讲紧羊咯，羊仔就系我啦吓。喺 今 年嚟讲嘅话咧，就系为呢个辛苦个人力量咧而得财年啦。 辛苦我唔惊啊，我惊。辛苦完冇财，即系或者冇得啫。即系如果你多劳多得就好啦。 佢就叫做多劳多得。 一定会有嘅。 从事咧按工作量计算收入嘅朋友嘅话咧，就依然咧能够因工作量上升咧而令到咧收入增加。 唔系你开正你个饭。 收入稳定嘅上班族嘅话，唯有要寄望今年咧公司嘅业绩咧会进展良好咧，年底有机会可以收到一啲花红嘅。好啦，咁至于呢一个嘅财运嘅开运方法嘅话，如果你系属羊嘅，可以喺你屋企嘅北方放一杯水。系啊，放一啲有水嘅嘢。OK，好啦，另外仲有就猴年咯。 哇， 即刻嚟。 猴年咧，今年咧，我真系有少少。暖地啊，因为知道是犯太岁啦。不过又咁讲，我好多年之前咧，我仲会真系走去涉太岁，但近年我真系放弃咗呢个谂法。我谂不如我自己努力啲啦，咁样 系啦， 系啦，涉太岁你知道点样噶？ 其实我唔系好知点涉噶， 涉太岁知 嘅， 求一轮，求一轮啦。咁啊，俾个嗰张嘅纸啊，我唔记得咗啦。涉落个太岁咯，太岁有个公仔嘅，即系一个佛像。 本咩本命咩本年太岁咁噶嘛？ 浪高佢咁样咯，即系好似话而家咧就醒咗你啦，咁你就 醒 啊，好你照住我啦。 咁我又覺得唔使啦，即係努力啲啦，即係為人。 即係個心向善咪得咯。咁、 哦、 所以我呢幾年都冇再攝啦。 啊、哦、我都係，我都冇攝啦。因為我覺得嘅就係攝唔攝，或者係嗰一年成日都話唔好嘅話，其實都唔係太差。咁、 嗯、 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正如你所講，信自己咯。好啦，咁後年又會係點樣啊？喺財運方面咧，正如大佬哥講啊，你咧今年咧就係衝太歲嘅生肖啊，一切唔穩定嘅因素咧都有可能存在嘅。即係例如可能你嘅事業啊、住屋啊、感情啊，每個人嘅運程嘅話，吉凶咧都係難料嘅。最好咧就系放慢脚步，睇清楚嘅形势，是攻是守嘅话咧。第二年啊，先至作定呢个定夺会比较好啲、 即系唔好作决定住。 系啦，唔好做决定， 唔好咩投资啊，或者做啲咩新工作啊咁样。 即 是 话，如果 系守为攻， 冇错啦，以守好过咧就 好稳个龙门， 乜嘢你都唔好做住吓。 知道。 好啦，咁至于系后年嘅开运方法嘅话咧，可以喺东面度放植物，喺东面放植物啊。 佢、算唔算系植物啊？ 吓， 我系植，我系人。 佢系两样嘢嚟 嘅， 唔 谂嘢唔做嘢嘅，算唔系植物？ 系啊，摊喺度系咪？咁啊好啊，照下光，跟住俾啲水佢，佢就可以生就好啦。希望系咁啦，可能未必得添啊。 系一棵仙人掌。 好啦，另外仲有就系属鸡嘅朋友咧，今年又系点样咧？财运方面咧，就系今年咧为贵人嘅舒服顺年啊。除咗1981年出生嘅朋友咧，可能会比较辛苦啲啦，可能咧亦都要系积极啲之外，其他嘅朋友嘅话都得到比较咧，系可以好嘅一年噶。所以恭喜晒属鸡嘅朋友吓，增进财运嘅方面嘅话，好简单，都系喺东面嗰度咧，就放植物就得啦，耶、 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因为咧我哋冇错啦，快到呢个10:30吓，咁今日咧就多人有遇啦。假如你都真系谂住去朋友度拜年，虽然咧今年真系小心啲 吓。系啊， 其实拜年可唔可以戴住口罩咧？吓， 唔最好唔好啦， 又好似唔 好， 唔系几好。 系啊， 冇不如就少啲去啦吓、电话拜年，我今日朝头早都用电话 拜年， 同咗一班人拜年亦得。 系咯， 拜年 咯，邀请多啲人一齐入嚟咯。 健康为上，安全为上。 好， 10:30听紧风骚快人先咧，10: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踏入虎年，有两个女婴分别抢闸出世，其中一个女婴踏正凌晨00:00在荃湾港安医院顺产出生，是父母的第一胎。女婴重大约3公斤，父母吕生吕太话冇谂过个女会抢闸在虎年00:00出世。希望她身体健康、乖巧、开心、自由成长发展。另一个女婴亦都在00:00在联合医院顺产出世，重3.3公斤，亦都是父母的第一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美国克林顺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表示，政府去年向市民派发电子消费券，有助推动消费和电子支付。不过他认为如果政府再向市民派钱派现金较好。有商户就说消费券一度令生意增加大约20-30%，支持政府再派消费券。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主席陈锦荣说，市民拿到消费券之后买东西比较疏爽，认为派消费券的话市民一定会用来消费，但如果派现金部分人会储起来。他又说，根据食环署向他们提供的数字，街市档贩大约只有40%安装电子收费机，部分年纪较大的商户对使用有关科技较为抗拒。有外佣中介代表说，现时本港外佣月薪炒高至到至少6000元，部分更加要求8000元，甚至有人要求月薪达10000000。香港人力资源中介协会主席廖翠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供不应求，去年雇主在网上订酒店房间的过程要适应不同酒店的订房方式，成功率亦都非常低，酒店房一度抢至800元一晚。业界亦都多次向政府要求根据外佣批出签证的时间安排酒店房，但他引述对方说因为人手不足而拒绝。廖翠兰指出，现时亦都因为航班熔断，已经订房的雇主不能够退款。他又说，如果屋企有长者需要特别照顾，或者小童的数目较多，或者没有独立房间等等，更加请不到外佣。

算， 算唔算啊？都算 啊，咁就要好好收拾心情啦。咁希望你应该留喺一个顺利嘅一年嘅话咧，可以打好基础嘅。唔紧要啊吓，总会有一啲咧开运嘅方法嘅。咁啊，属虎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嘅，就喺西面嗰度咧，对唔住，喺西南面啊，西南面放石头， 哇，正， 砸住佢啊，即系有啲唔好嘅嘢就砸住佢咁样啊。 靠山。 好啦，另外仲有就係要讲緊兔年嘅朋友啦。嗱、 嗯、 兔年呢就係各个生肖之中呢财运係最好嘅，恭喜晒。加上呢正月呢就係桃花年啦，人缘运係非常旺盛嘅，财运都有所增长。今年呢能够收入呢可以看高一线㗎。 哇 兔年嘅朋友真係好开心。既然係咁嘅话呢，想令到佢更加好嘅话呢，都有个方法㗎。你就要喺呢个东北面嗰度放一嚿石头啦。 嗯哎 等佢稳阵啲啊！ 有冇讲咩石啊？ 咩石啊？我谂一嚿石咯，靓啲嘅咯。 石里边咧，我最中意一种叫石春。 石春 大 细粒细仔啦。 你知石春点样噶嘛？因为佢系圆圆滑滑，同埋有啲颜色好靓噶嘛。 石春唔系净系灰灰地白白地， 有啲靓噶， 有啲系白色， 有啲靓噶。 哦，唔同颜色嘅石春 系啊， 都得嘅。好啦，咁另外仲有就嚟紧咧，系阿马小强、阿马大爷嘅真真正正嘅生肖就系龙年啦。今年咧为辛苦个人力量得财年， 哎、 即系你都系要辛苦嘅，但系咧都可以咧赚到钱嘅。 对于佢嚟讲，好辛苦都唔算辛苦， 梗系啦。 即系佢觉得好辛苦嘅，对于我嚟讲，喐喐啫，搵只唱片，哇，好辛苦啊！咁 冇错，或者喐一喐只手指啫，咁样。佢最尾佢都觉得好辛苦。咁啊，工作量嘅话咧，可能会比平时大嘅，咁亦都系收入咧，容易咧系随之增加， 哦、 尤其是系自雇一族啊吓、嗯。 恭喜恭喜！ 咁啊，当然啦，从商嘅或者系上班族嘅话咧，就可能要。添劳而不添薪啦，可能咧就净系辛苦，咁啊，但系咧就未必有太大嘅收入嘅，所以咧今年都系守一守啦。属龙嘅朋友嘅话，开运嘅方法可以喺北面嗰度放水， 放水，记住先， 北面放水 ，OK。 好啦，我哋继续翻今日年初一嘅早上，陪住你有我哋三个风骚快活人。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世界会变百花世界，哦耶！ 风骚发人年初嘅早上， 希望大家都好似头先嗰首歌咁样做到花花世界， 开开心心。 好啦，剩翻有五个嘅生肖嘅话，即刻同大家要讲一讲咧，就是、所有嘅开运方法啦。属蛇嘅朋友咧，今年就系思想学习嘅投资年啦吓。学习方面嘅话咧，会有额外嘅花费，同时咧要注意投资嘅风险，或者有意外不到嘅开销啊。今年喺财政上面嘅话，就要特别小心谨慎啦。财运嘅增进方法咧，系可以喺西面，喺西面嗰度放一个音乐盒。 哦， 好啦，跟住落嚟嘅话咧，就系有猪年啦噃。有冇朋友系属猪噶？ 我冇、 我都唔系咁多。好啦，嗱，今年咧就系为权力地位提升年啊，恭喜晒！如果你系上班族嘅话咧，就会系升迁财运嘅话咧，就自然相应增加。自雇嘅朋友嘅话咧，就会系藉住名气咧地位而提升嘅话，吸引顾客嘅。唯独是系从商嘅朋友就唔好太着急啦吓，以打开你嘅名声咧就系为主嘅。属猪嘅朋友嘅话，财运嘅增进方法可以喺南面，喺南面啊放一啲红色嘅物件嘅。好啦，跟住下一个就系鼠年噶啦噃， 老鼠仔， 老鼠仔多唔多朋友系老鼠仔？我有两个，系啊，有好朋友都系个鼠年嘅朋友啊吓。今年嘅财运咧就会系咁嘅，上班族嘅话咧，除非系马上落实升迁啦，否则财运上升嘅机会就唔系咁大啦。如果系从商自雇嘅朋友咧，就要放慢一啲嘅脚步啊吓，观望一下咧，先至再作打算。喺本年嘅话咧，就唔好太过着急啊。老鼠仔嘅开运方法可以系点样咧？可以喺南面放一个红色嘅物件咧，就可以增进你嘅财运噶啦。 红色任何嘢，摆封利是都得。 系啊。可以啊， 不过记住入钱。如果你就咁摆个利是封唔到， 哦，唔好意头。 系啊，我哋、 知道知道。 系啊，因为利是好难吉噶嘛，系、有个吉就唔系几好啦。好啦，跟住有牛年嘅朋友啦吓，咁啊，其实牛年今年嘅财运方面咧，就最能直接受惠嘅就系啲自雇嘅属牛嘅朋友，工作量会上升啦，收入会有所增加。其次咧就系做生意嘅，今年咧都因为同客户嘅互动多咗，增加咗做生意嘅机会嘅。上班族嘅可能咧就会系得个做字啊吓，收入嘅话就可能未有上升，但系都希望你今年 有得做都好啊！我觉得 系 啊， 有得做算好噶啦。 好赞成你嘅讲法吓、即系有得做嘅话你就 好过冇得做、 已经系好开心噶啦吓。好啦，牛年嘅朋友嘅话，今年嘅啊财运嘅开运方法咧，就系、喺北面嗰度放水嘅。放啲水嘅嘢就已经得噶啦吓，好啦，嚟到最后尾嘅呢一个啦，就系属狗仔。财运方面嘅话咧，如果你系做生意自雇嘅咧，就比较容易会获得唔错嘅成绩噶。今年咧喺争取财运嘅时候咧，比旧年啊容易得多啊吓。普遍咧喺财运咧都系能够有所进展嘅。好啦，属狗仔嘅朋友嘅话，今年啊开财运嘅方法就系点样咧？同样啦，都系喺北边度放水就得噶啦。 我今晚即刻放啲水先。 好啦，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年初一嘅早上，嗱，今日咧有一样嘢就叫做讨论区啦。讨论区今日就话有冇试过斗利是、派利是一啲难忘经历咧？ 哇， 唔开心嘅， 网上好多人留咗言啦。 好嘢， 可以下一个钟同大家分享。 派利是嚟啦！ 重复一次嘅就系其实头先所讲嘅咧，都系一啲参考嘅啫吓，亦都系要多谢嘅就系苏师傅嘅提供。 网上情，日日是好日子。到咗农历新年，大家都话：诶，边日好日啊？要做啲乜嘢啊？去啲边嘅地方食啲乜嘢？呢篇文章就话啦，其实日日都可以好日子。作者佢话：忙里偷闲的我，只要时间允许咧，就会去行下山。喺呢个大自然里边咧，哇，感受嗰啲花啊、草啊、风啊。柔和的光线从树枝那里轻轻柔柔倾泻一地的金黄色的碎片，这些景色比画家笔下所画的还要靓。有一次我在行山的时候迷了路啊，见到个男子倾开偈，我就说不如一起行啦，这样多了个行山的朋友，一路行一路倾。从他的口中知道他没几耐之前刚刚退休，打算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爬山和学画画，而他太太同样都加入了一些义工的工作，从事公益活动，两个人的生活觉得非常悠闲自在。以前也看过一篇报道，有个高龄六十几七十岁的女士成功地挑战了很多很高的山。她说她四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跟着丈夫周围行山，每个礼拜日都会行。点知行下行下就好有兴趣啦，后来仲自己一个人行添。佢认为行山嘅最大收获，除咗身体强健之外，就系可以抛下好多嘅烦恼，等自己一路行山，一路带俾佢丰富嘅人生。人生最大嘅快乐系能够安排生活，揾到自己嘅兴趣，而唔系净系吃喝玩乐或者系累积财富。好多人之所以觉得生活唔快乐，应该是不会安排生活，每日一成不变咁，只是做嘢做嘢做嘢，瞓觉瞓觉瞓觉，食饭食饭食饭。当然，咁样嘅生活就冇乜意思啦。美国有一位布朗博士同人哋讲：，我今年100岁啦，我仍然觉得呢个世界好好啊！你睇下呢个天空几蔚蓝色，你睇下呢个地球周围都有好嘅人、好嘅物件。我觉得呢个地球变得越嚟越好啊！因为100岁高龄嘅老人对人生仍然满怀希望，我哋有啲咩理由对人生会感到唔开心、感到沮丧呢？冇错，快乐嘅生活不难获得，但系绝对唔会从天而降。人系需要善用时间，学习点样安排生活，到时就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愿阳光空气每天陪伴你，送给你最好的一个人生。 晨早空气精神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碧海半圆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由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愿君跨海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阳光的海半圆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少了随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发源啦。咁今日年初一咧，咁所以一阵间我哋嘅讨论区今日都环绕住斗利是、派利是嘅。咁、我相信咧喺人嘅一生里边咧，无论今年嘅你系几多岁都好啦、一定喺呢个斗利是、派利是方面咧有过一啲嘅经历啦，吓、故事啦咁样样吓。好似 Irene 咧，佢留言佢话：，诶、最难忘嘅利是系李嘉诚先生派俾我噶。 哇，我都收过。 系啊，咁啊嗱，呢啲 亲手俾你噶， 呢啲叫做好运利是咧吓。 我都会觉得 系收起佢。 呢啲系唔拆噶。有人讲过， 系啦， 代起佢 嘅，冇错。不过你自己选择啦，咁、你使咗佢都得嘅。每一个人有唔同嘅方法。咁今日咧，大家就可以喺呢个我哋嘅 Facebook 咧留言咧，就我收过啲咩特别嘅利是，或者派嗰啲咩利是咧。嗱，好似阿 C C 呢，佢话咧，我收过一封好特别，有个老人家阿婆婆俾嘅。咁、你谂下，点解会派呢个利是咧？你估下里边有啲乜嘢咧？唔系钱嚟噶。 有封财神， 唔系 有粒 你有冇收过呢啲？ 好似有商场嗰啲皮咯。 即 系商场有啲嗱，商场有啲扮财神嗰啲咧，促进生意嗰啲，就派，其实红纸一张嘅啫。 因为佢唔可以派钱噶嘛，系咪咁嘅意思啊？ 同埋佢点会派钱咧？喂，咁、多人行嗰个商场，佢派钱，佢真系边有咁多钱 抢到钱？ 系啦， 其实咧，我仲有一啲回忆嘅，就系、其实我哋已经系好好嘅啦，而家系唔会收到硬嘢。 系 以前我哋系会收到嘅就系系咪硬嘢嘅利是、 我翻嚟同你讲啊，硬嘢嘅硬嘢啊， 硬嘢嘅硬， 系 硬嘢嘅硬嘢，系啊。嗱，咁呢个 C C 呢？佢话咩咧？佢收过一位婆婆俾嘅、有一条红绳喺里边。 哇！ 我谂起意思啊，我谂起月老啊，系咪啊？月老 有 系啦，即系可能佢叫哎呀，有有你仲未结婚嗱，俾条红绳你啦，可能咁，我唔知。婆婆唔会，婆婆唔会有啲衰嘢嘅啫。 系啊， 我只会好嘅方面谂，系咪？ 系啊， 你都咁谂啦。 都系姻缘。 唔系利是，利是嘅话一定系一啲好嘅嘢嘅，即系你里面一定系代载一啲即系喜庆嘅，系啦、好嘅嘢嘅。咁所以系啦，我谂我哋真系收过，我哋都已经真系咁大年纪咯，我收到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利是，我真系乜都收过。一阵间翻嚟可以同大家讲下嘅。 系啦，咁咧，另外就有人俾萝卜糕，好多人俾萝卜糕睇啦，正啦。 要 睇下啫喎，仲有咧，有个朋友啊，佢话咧试过有人咧俾一封50元利是，不过啊呢个阿 s h 钟小姐 系钟小姐， 佢话咧试过有人俾一封50元利是，跟住话喂嗱，全屋小朋友分 吓 吓，唔系 分 啊。 点分啊 ？OK， 不过系有时我觉得就系若果冇谂过里面嘅嗰个利是馅系咁大咧，一开咗出嚟嘅就有时咧，我觉得100元我已经好开心噶啦。你哋 系 唔系噶？ 100元开心啊，开心啊，开心啊！ 另外咧有位叫非诚勿扰啊，佢话我试过有一年咧入咗唔同价钱嘅利是，呢啲有啲公司玩都会玩呢、這个， 有我哋有玩过， 俾啲后辈你自己抽啦，有100、500。5元 系， 即系嗰啲 有50元，系有20元，我哋有玩过。我试过有一年咧，就系有某一间嘅公司啦。咁其实咧嗰一年系好开心嘅，直头系组成一个拜年团。一个拜年团系点样咧？就是、因为咧要有啲阿姐带住啲细嘅，啲细嘅唔敢就去敲佢哋个门啊，因为有好多 逐间房 高级嗰啲咧系坐房噶嘛。咁其实有时咧就会见到喂佢哋翻嚟，你翻嚟啦，翻嚟啦，咁就会咧组成一个拜年团。咁如果你话真系嗰啲做细嘅，自己走去敲门嘅话，你觉得 好大好细 系啊？ 唔敢 嘅， 同埋系咪会 咩事？ 喂，你觉得 佢炸弟听紧电话，你点搞？ 唔知点好嘅。咁跟住我哋喂，不如咁样啦，啲大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年资系比较好啲嘅， 你哋带头先啊， 又未结婚。咁最好啦，咁啊喺前边嗰度，恭喜 ！金生， 咁跟住你可能系成十几廿个咁啊，跟住喺后边嘅，系啦，咁跟住就话恭喜发财，咁啊恭喜你，咁啊讲咗好多啲吉利嘅说话啦，一定个个都俾嘅。咁其实有时你都会见到咧，佢哋都系会分别咧，就系有几沓唔同嘅礼事嘅，可能系紫色嘅就系俾你哋嘅，黄色嘅就系俾啲再细啲嘅咁样。 换下即系可能俾绿色嘅， 系啦，冇错啦，几好玩噶。 好啦，11点钟，我哋听完新闻报告。翻返嚟继续就系讨论区，斗利是 好。 检单位检查冬奥筹办、疫情防控同公共安全等嘅工作，向一线工作人员送上新春祝福，感谢大家为服务保障冬奥、守护城市安全所付出嘅辛勤努力。 勉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以虎虎生威的干劲统筹找好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欢度新春佳节，喜迎冬奥盛会。陈锦宁说，大家牺牲同家人团聚的时间，投入防疫一线，作出积极贡献，奉献的精神值得点赞。他又以视频连线各冬奥村，要求切实树立冬奥主意识，做好生活、训练等方面服务保障，为运动健儿提供温馨、安全、便利的参赛环境。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4点，升1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07，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1，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52美元，卖出1,798.03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虎年第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祝大家虎虎生威，身体健康同埋路路畅通嘅。隧道方面啦，咁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同埋路面咧都系暂时正常。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因为风浪较大啦，现时富裕小轮由屯门来往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就系沙罗湾，不停大澳嘅。乘搭渡轮嘅朋友留意啦，来往屯门同埋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咧。是沙罗湾就不停大澳，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葵兴新光来回。食安仔提提你啦，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而道路安全议会都亦都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Kitty 过新年，你谂住一家人过年做咩呢？ 师芬，我谂住同老公一齐去行山，希望今年步步高升。咁你呢？ 我两公婆就谂住带埋 B 芬同拖肥去公园野餐，可以周围行下跑下嘛。 B 芬咁快识跑啦咩？ 未啊，系我跑。寓意今年身体健康。 周末有情人，恭祝大家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郑融， 不分你我，全球乐迷一起参与香港金曲颁奖典礼，咁有代表性，点可以唔一起支持呢？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今年踏入任人虎年，虎足觉敏锐，勇猛活力，好比香港人不失时机迎难而上的精神。 助力香港跨越逆境，并乘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喜庆，踏上由治及兴的灿烂新征程。祝全港市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冇错，年初一嘅早上11点搭二下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我哋开始咗呢个环节，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派利是、收利是嘅难忘记忆。 冇错啦，咁呢一样嘢咧，即系好多童年回忆嘅。我唔知道你，因为呢样嘢系由细个开始咧，就我哋 从 系呢样嘢叫我哋中国人嘅文化啦。咁就好细个已经好多呢啲记忆噶啦。咁啊，头先咧喺11点前咧，我哋提到咧就阿 Y 话斗利是嘅时候试过，即系嗰阵时细个咧有硬嘢啦，硬嘢即系硬币啦吓。 唔知而家啲知唔知咧？ 我系硬币，大家知嘅，譬如一蚊、两蚊。 你话讲到可能2000年出世嗰啲。 而家就唔知咩叫硬嘢， 冇收过硬嘢咯。但系我哋嗰阵时咧，嗱，呢样嘢唔系好啱嘅。细路仔咧会熬一熬嘅，甚至唔使熬啊。 一摸上手就知啦， 系咪？我哋好有经验噶嘛，一揿就知，甚至系一蚊定五蚊，你都知噶嘛。五蚊都开心啲。 系啊， 咁啊，因为嗰阵时嘅亦都消费低好多啦。如果今日五蚊就，有冇搞错啊？俾翻你哋叔叔咁，可能系咁啊。咁但系嗰阵时嚟计咧，我唔单止系一蚊五蚊啊，我最记得我哋嗰阵时成日去一个姨婆啊，姨婆系我阿爸阿妈嘅一个唔知乜嘢朋友啦，即系总之我 长 辈，佢叫做阿姨啊。 是啊，姨婆咯，即系一二个姨咯，但系叫姨婆。 等阵我歪少少音。 系啦，咁因为我哋唔知道佢系咩人啦，总之拜年就系阿爸阿妈带我边就边噶啦嘛。 系咯， 叫佢叫阿叶叔叔啦，叫叶叔叔，姨婆咪姨婆咯。唔知佢其实做乜，我净系 知有利是， 知道去去佢屋企我就唔兴奋。 哎呀，点解啊？ 因为姨婆派2毫子利是， 我都收过， 两 都收过。 吓，你哋都收过， 有 啊。虽然嗰阵时好多年前啦，不过都一蚊咯。即系我嗰时公价1蚊2蚊，咁我试过有一次就问，点解姨婆俾咁少嘅咁样？即系细路仔唔 有冇问啊？有冇问屋企人啊？ 我唔系问，我有问问 系啦，问爸爸咯， 问爸爸妈妈，点解俾咁少个2毫子咁样？咁嗰阵时咧，我唔记得边个解释俾我听。 爸爸有好难忘嘅解释俾你听。 姨婆系卖报纸嘅咋？ 哎呀， 嗱咪系咯，嗱呢啲咪就系网上情嘅故事咯。 即系人哋其实 可能对于佢嚟讲已经好多啦，已经系好多份报纸噶啦。 一份报纸嗰阵时几毫纸嘅啫嘛，我细个嘅时候。 阿婷哥好感动添， 人哋买报纸嘅就 系 你想点啊？ 系， 你收个利是其实都系收嗰个心意。 你可能攞咗佢，你几？因为我三兄弟姊妹啊嘛， 系啊， 你一家人 6毫子噶啦， 系啊，咁咯，即系可能攞佢几份报纸噶啦，人哋一日可能都唔。都是要用，即系系啦，我唔需要讲识。 你都仲好啲，你都仲知道系阿姨婆俾你啊。我试噶嗱，你有冇试过咁嘅？嗰阵时候你收嗰啲钱嘅话咧，你一定有睇住嘅就系，呢两个咧系阿姨妈俾嘅，呢两个系阿姑妈俾嘅，都衰噶。 我唔会，我唔会记得咁清楚。 我会， 除非咁 左手边袋嘅， 自己有个咩，有个梁字啊，个叶字啊，有个即系个姓氏。 咁就冇得好讲啦。 咁我就会记得清楚啲。 系啊，我就会有时会咁样嘅，因为其实等于你。讲嘅就话啊，点解佢会俾几多少，或者会俾几多嘅话，我会觉得佢就系佢对我嘅爱有极大。 我冇谂到咁复杂。阿姨婆未必爱我， 关于爱啊嘛。 我冇谂到咁 一次。咁其实你系好爱咁，你俾好多钱我咯。我细个就会系真系好 细路仔唔识咯， 好肤浅嘅。咁我真系会觉得系咁嘅。咁所以其实有时佢可能话今年佢系俾20蚊我嘅，唔知点解嘅噃，佢无端端咧佢系俾50蚊啊，或者系俾100蚊嘅话咧，你就会觉得佢就 系。哇，系啊，佢突然之间爱上我啊，佢想收我做女啊，可能 我会有 谂太多，谂太多 嘅谂法嘅， 谂太多， 我用钱嚟去衡量佢哋俾我嘅爱咯。 你哋有冇试过屋企人攞沓利是翻嚟俾你几兄弟姊妹分啊？ 点解 有有有佢去去拜年 啊？即系咩拜年？跟住又仲有个亲戚， 俾你两个仔女啦， 系 啦，啦 跟住试过，譬如话我哋四兄弟姊妹，得三分咁点？ 哦，即系得三封， 系、哦、啊， 会咁 样 咩？ 佢系会啊， 咁咪用头先阿钟小姐个讲法，咪拎晒钱出嚟平均分咯， 得噶咁样啊？ 系咪 攞晒钱出嚟平均翻？ 即系唔好用一封一，唔好用一封一封去分啊！譬如呢三封加埋六十蚊，除开四，咪一人十五蚊咯。即系我觉得公平啲，你 好唔开心嗰阵时，就唯有点咧，叫阿妈攞多封嚟，大家开心啲，就 系 咁 咯。OK， 咁啊讲到斗利是、攞利是，非常之多可以讲嘅故事啊，系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好，翻嚟继续我哋嘅讨论区，我哋一齐嚟再拜下年先。 声送旧年，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年。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个个舞舞共欢庆，杯杯邀声。祝一句恭喜发大财，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揾大钱，声声要最共欢庆，要声共欢宴，年年欢乐，欢乐年年。恭祝身体健康，喜见南山秀。百世共欢庆，千载百世共欢宴，年年欢乐，欢乐年年，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系，恭喜恭喜恭喜沙你！ 哎呀 ，Alex， 恭喜恭喜你啊！几时派利是俾我啊？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就系、是、派利是同斗利是嘅故事。阿 Jack Lin 咧，佢讲出一班人嘅心声啊。咁我唔知而家听紧会唔会都系好似阿 Jack Lin 咁样咧？就系乜嘢咧？佢话咧，我以前过年咧，一定会向长辈派利是，即系要佢派利是嘅，恭喜恭喜。咁希望长辈派利是啦，咁样样。跟住咧，我开始听到啲人话：你唔好再斗利是啦，你要快啲搵个伴啊！ 突 然之间系咪有少酸？有啲眼酸酸咧？即系有啲，佢而家随住年纪大，我都唔再喜欢斗利是，好难受啊！ 系啊， 咁咯。佢话虽然我仲未结婚，不过咧我都会派，但派俾啲后辈，譬如侄女啊、侄仔啊咁咯。 我都系， 系啦 ，Jack Lee， 我完全明白你嘅心意。 系噶，我都知噶。 我完全明白你嘅心态。其实有时系好尴尬嘅，即系例如好可能啊，未必系亲戚朋友添啊。有时系一啲邻居啊，或者乜嘢。你送份礼俾佢，佢其实佢系应该要俾翻封利是你嘅。但系我已经去到咁上下年纪啦，我又未结婚，佢唔知俾唔俾你好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跟住我试过有一次我跟他說，我同佢讲，我就系话唔使啦，得噶啦。咁佢诶唔会讲唔使嘅。 但系摘利是嗰啲系 OK 噶， 一定要攞嘅， 系 啊。 咁但係我就真係覺得好尷尬咯，我仲要鬥你嘅利是、 嗯，我又唔會 我 執利是就 佢送禮俾佢，佢俾翻我利是唔 係啦。咁咧 ，Jacqueline 最後咧，佢就我有個請求，想去認識我嘅香港朋友，佢唔係香港住嘅，係啦。佢如果冇記錯，佢 New York 啊，向認識我嘅朋友講聲新年快樂，希望好快我會翻嚟同你哋再玩過，多謝曬咁咯。咁頭先話咧有50蚊要分俾小朋友嗰個阿 Share 咧，即係雪兒，佢就話啦，其實咧。人年纪越大，责任越多啊！你呢个两日你就知啦，名副其实系餐餐都关我事，煮饭都系每次都系我要煮，系咪先？嗱，你 系 女主人，喂，有十个人嚟啊，咁吓咁样，好似我琴日同我家姐食饭，佢话哇，过几日咧有十几个人嚟拜年，都唔知道煮啲乜嘢，佢话系，跟住仲要咁喎，有啲人又话唔识牛肉。有啲人话唔食啲乜嘢，你仲要吓我、 啊？做客人真系觉得唔好咁啊！嗬，你会令到个主人好难做噶，系啊，有啲 啱食咪食咯， 系咁点咧？ 有啊， 但系有啲 我点啊？ 肚满肠肥，好似马老师咁，我无鱼不欢，无肉不欢噶，咁、你点啊？咁你咪乜都要煮啲咯？ 你可唔可以带一啲自己食嘅嘢嚟啊？ 吓！ 有我有啊， 但系自己食嘅嘢去人哋屋企， 系 啊， 会怪啲啊。 譬如有一次人哋去食牛肉锅嘅，咁我就话我唔食牛肉嘅，咁但我可以点做咧？咁样，唔系，即系我即系举例啊，举个例会系咁嘅，就话咁我又唔想令到你哋要就全部人就晒我，咁我咪唯有就我带我自己啲食嘅菜去，我自己录咯。 哦， 有时都会咁，不过你要好熟，好熟你可以咁做，但系都系麻烦噶啦。 不过有啲主人又识做嘅，佢会首先问有咩唔食啊？咁我通常都话乜都食， 咪就系咯， 人就唔食。 人如果啃得落， 人 我 唔食， 有时我都想食人噶。 因为你真系会令到人哋煮嘢食嗰个人系会 系啦， 点算啊？你又话唔食牛，佢又唔食鸡，跟住嗰个又话唔食鱼，咁点啊？ 冇错， 系咪先？ 系啊，做主人嘅话，其实有时系好难做咯。好啦，咁啊，讲翻其实你话派利是啦、收利是啦，我觉得咧仲有一个嘅艺术咧就系拆利是啦。你哋会几时拆利是噶？ 唔准咁早拆噶，细个嘅时候嗰时咧要过到 新 蒸头，好似 系 人日后。好似 嗱，点解我会咁样问大家咧？就系因为今朝早咧，我听到晨光第一线咧，你会发觉嘅就系咪两个 generation 咧？因为咧，阿钟哥就讲话系要过人日嘅，即系要过埋初七 咯。我咪讲初七， 跟住咧班细嘅佢就唔系啊，我哋要去到初十五咩？ 哇， 咁耐嘅， 要去到元宵 咁耐嘅咩？ 我真系去到元宵嘅。 我都系初七咋，初七 去到元宵。 不过其实咧，有啲屋企咧拆完都系俾翻阿爸阿妈同佢入落银行，所以基本上拆都系拆嘅啫，系即系唔会拆完就可以拎个揈嘅。 你至少知道自己今年嘅进账有几多咯。 拆利 是 咁开心，拆咁样搣烂佢，有冇试过搣烂啲十蚊纸啊？我试过。 佢真係好心急喎， 好心急， 佢真係 佢好等錢使， 狼吞嗰啲叫狼吞虎咽喎，嚇、啊！你連錢都拆爛埋， 今年你都可以恭祝佢狼吞虎咽， 成個搣爛佢算啦，你咁中意 撕碎佢， 撕碎佢算啦， 散咗佢啦， 擺落餃子機搞咗佢算啦， 係咪攞定沖水飲咗佢算啦？ 搞碎紙機唔係餃子機。 系咪啊 ？OK， 心急啊，冇办法啦，等钱晒。 有几心急啫？我你搣烂都仲衰啦。 系啊，所以好肉痛嘅。喂，我试过拜年咧，有一招咧，好似头先阿宇话斋，公司咧，如果你向啲厂房啲拜年咧攞利是咧，其实咧有啲尴尬嘅。嗰阵时我就设计咗一条桥，就买咗只醒狮翻嚟，响国富公司买。 即系你戴头举举嗰啲， 靓仔玩嗰啲啊， 靓仔玩嗰啲200-300蚊，就唔系太细，亦都唔系太大，太大举唔起嘅。咁啊，净系投资咗一条狮子。 佢真系咧。重嘅又嚴重，即係佢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嗰啲，冇眼 你今日先識佢啊！ 你 買又要買啲平嘅，係 啊！ 你如果你要問人哋攞錢，你又買啲有啲陣勢， 有陣勢咁大個度咯，200-300蚊，但唔係嗰啲真係巨型。 你頭先做嗰個手勢啊，你個頭都未必塞得入去啦。 唔係，你塊面咁長，即係睇到 條脷。半塊面出嚟，睇到半塊面 嘅大果嚟。 我冇醒獅可以望得到佢成塊面。 突然半出嚟， 佢打开条脷就可以啦。咁啊，同几个同事夹嗱，一个就揾个细啲嘅妹妹，就攞住个托盘， 做大头发， 唔系大头发，就净攞住个托盘，摆一个吉喺度，系啦，摆啲利是封喺度。就同 你间公司多唔多人噶？ 廿零卅人度啦，广告公司系咁有几个 有几多个老细啊？ 你最緊要就係 sales 嗰啲啊，頭喺度，同埋啲面係啊， 但 係 有冇音樂伴隨啊？ 有，撳著個機嗰啲冇， 起碼有呢啲啦， 係一定要做足傳統， 冇 錯， 係 啦， 咚咚撐嗰啲。 咁就由香港，哇！嗰年咧第一年玩咧，係 你舉舞師啊？ 係唔係？我唔舉，人哋玩。 你講咁多嘢，原來你冇參與㗎，你只係攞利是㗎咋？ 唔係，我設計，然後叫埋佢哋一齊去玩。 嗱，呢啲咧，精人出出出口，笨人出手，係 啦。有啲咩事㗎？就係佢唔關佢事。 你知喎？係咩？哎呀，咁衰人，佢哋炒佢啦！ 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炒佢個靚仔啦！我叫咗佢唔好玩啲咁嘅嘢㗎啦。 係，咁啊當咩㗎啦？ 咁啊，過年嗰陣時好開心。跟住咧有啲利是，原來大家喺度拆分，哇！好嘢，好嘢，好嘢。後來我去咗廣州一間電視台嗰度購物電視，啲人又問我，有啲香港同事少啲啦， 點 可以 鬥利是啊？ 同事係啦，又問哇點樣鬥利是啊？咁又係好多人，跟住我又話啊，不如冇絲啊！跟住個同事即刻舉手。我佛山嘅，我咧真系有一条丝，有埋嗰啲股，同同撑。 唔系叫一条丝系嘛？ 系啦， 一条 好大嘅利是喎，点样一条丝啊？ 一条绳丝， 一只 一只一只绳丝， 系咪其实真系好难做啊？你做过年 咁啊？跟住佢仲话嗱，我可以咧成套嘢攞埋嚟，即期攞唔攞嚟？我话即期唔好攞啦，即系太夸张啦。你又要成架车嚟咁样样啊？好啦，又嚟咯，同撑同撑同撑，个个冇，然后到咗好多利是，哇正啊，好开心啊！跟住我翻入去自己个位嗰度，然后突然间有个同事冲入嚟，喂，阵间咧成班同事嚟同你拜年。你有冇準備利是啊？ 因為你都係老細級。 係啊，我話死啦，真係冇準備喎。咁 點解你會？如果你作為老細級，點解你會冇準備咧？ 我有準備，但係都係十封八封。佢話一陣咧廿幾卅人嚟。即係見到頭先， 你當時個位，你個職位係乜嘢？係 啦，你個職位係乜嘢？你唔去睇下。 你冇 嚟帶 十封利是去 應對事㗎。 我個部門其實得十零人嚟㗎。再加 上那些。但是现在就因为不是你的部门的人呢都冲埋嚟 了， 就因为你这条好巧，是不是 就要说跟王总斗利是。 可以跨部门啊，即是 他们 跨 部门。他们害人害己。 他们真的抵咩啦， 害人害己。 保安那些都准备。即是你会见到他们。 我教你一个办法。 怎样样 ?lock 门。冇人喺度，王总没人在，走啦，放工啦， 回家啦，回家啦， 回家啦，他不舒服， 回香港啦， 吃了太多年糕， 太肥了，太肥了， 抵死， 咁点咧？真系冇可能冇利是咁肉酸噶，咁跟住咧又 问啲细嘅咯，借封利是嚟，借利是嚟，一人俾廿封 我， 唔 想问 借， 唔好借， 借利是 得噶，同埋。最少起碼一嚿水一個人，哇！ 點解要指定銀碼？ 唔係啊，佢哋國內係咁樣噶啦，即係如果 你 話 你知噶嘛， 咁廿幾個人嗰度咪 做嘢， 咁咪 啊， 都幾 我冇預咁多。 唔係啊，咁佢抵死，佢個就係整一條橋就可以跨區。 我冇預咁多人嚟啊，而家係即係 點會冇諗啫？你就係咁樣噶啦，係嘛？即係諗咗條橋，你又唔會諗嗰個。 唔係，我自己預咗部門。 咁想尾點啊？ 收尾好彩个我上边个老细真系醒目，嗱喂，俾封大利是你，成沓全部$100嚟嘅，佢话你阵间攞去派俾啲同事啦。 跟住你就 我嘅，嗱我派俾大家嘅，系咪个死天桥？ 攞晒佢， 系记住系王总俾你噶，王总先系 肯定啊，又王又总，你睇一次啦。 呢个真系可唔可以要见识下啦吓？ 系啊，几好啊！话俾人听冇利是啊，冇利是啊，咁样就等啲人借啲利是俾你。 知咩叫老狐狸 ？Old Fox， 呢啲就系啊 ，Old Fox。 系呢啲系唔好学啊！ 互联啊，佢叫互联啊。 好啦，时间11点半，听紧风骚范围啦，14度气温，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生效。11点半听听新闻嘅。 好，继续翻嚟嘅，同大家恭喜发财，讲一讲一啲斗利是嘅难忘经历啊！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踏入虎年，有两个女婴分别抢闸出世，其中一个女婴踏正凌晨0:00在荃湾港安医院顺产出世，是父母的第一胎。女婴重大约3公斤，父母女生女体话冇谂过个女会抢闸在虎年0:00出世。希望她身体健康、乖巧、开心、自由成长发展。另一个女婴亦都是0:00在联合医院顺产出世，重3.3公斤，亦都是父母的第一胎。在本港被纳入表列处所之一的戏院，疫情下要关闭，有业界担心若果情况持续，会有戏院需要裁员甚至结业。而贺岁片未能够在戏院上映，亦都担心会打击投资意欲。戏院商会理事长袁义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戏院由于近期被政府再勒令停业，已经开始要求员工清假，若果情况持续，将需要放员工无薪假，但最不希望出现要裁员的情况。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在同一节目说，今年农历年本港起码有3套贺岁片计划上映，戏院关闭难以估计票房损失，对于创作者和投资者都是打击。他又说，是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向每间戏院每块银幕资助50,000，认为是杯水车薪，希望戏院能够直接做生意更好。惩教署说，昨晚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个市民在上个月24日曾经到访荔枝角收押所探访在囚人士，其后确诊新冠病毒。荔枝角收押所探访室设施今日会停止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署方会安排相关惩教人员和在囚人士接受检测。惩教署说，疫情期间一直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包括要求所有进入各惩教设施的探访人士都接受体温检测，在场人员亦都会要求进入的探访人士佩戴口罩和先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在探访期间要全程戴口罩。奥地利强制要求18岁以上人士接种新冠疫苗的法例当地星期二起生效，是欧洲首个全面要求成年人接种疫苗的国家。当局会在下个月中开始检查民众的接种状况，除了孕妇和因为医疗原因无法接种的人士，拒绝打针的人将会面临600-3600欧元的罚款。虽然面对不少反对声音，法案上个月仍然获国会下议院通过。奥地利政府说，接种疫苗可有效对抗严重疾病，立法是要避免因疫情引起的封锁。总理府负责宪法事务的官员说，接种疫苗是摆脱疫情大流行和恢复正常生活的唯一途径。在这种情况之下，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是合理。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寒冷，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医院对开咧，有少少交通意外啊，咁一带挤塞嘅，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医院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隧道方面，除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少少车龙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其余隧道情况和路面情况都是畅顺的。

系啊， 我唔识你， 我冇遇到，我冇遇到你。 有啲长辈叫你快啲过去拜年咁样噶， 系、 嗯、 啊，又或者你预廿蚊嘅， 有冇撞过呢啲啊？ 有啊，或者你预廿蚊嘅派晒，咁、啊、你又唔想俾五万蚊嗰啲小朋友？ 嗱、呢个又系啦。另外咧就系茶楼饮茶啦，咁啊好多，你见到啲阿姐啊伙计，你熟嗰啲你会俾，但系咧你如果好张扬，张扬咁俾咧，即系真系拎出嚟俾咧，跟住无端端嗰个又走埋斟茶， 你预咗， 嗰个烧味又出嚟啊， 通知人噶，佢会通知晒所有阿姐噶， 系嘛？ 系啊，喂，阿边个梁生嚟派利是啊？ 系 冲晒， 连点心师傅都出埋嚟咯， 系啊， 成手粉嘅走出， 系啊， 出紧叉烧包都走 出嚟，系咪啊？喺度整， 揸住把刀啊，个胆嗰烧尾唔该，你俾个利是。 你俾， 去茶楼嗰啲又系，你真系唔可以几封就走得甩噶。 有两个唔同嘅角色扮演啊，嗬？你而家讲紧嘅就系收利是嗰一班，你又明嘅，即系一年其实大家都即系。系啊，系嘛，咁啊就可能系靠呢日噶啦。所以我又觉得其实我又明白嘅，但系派嘅我亦都听好多嘅，其实真系都几惊 嘅， 因为系又金 又 惊 唔够数， 系啊。 同埋，譬如我而家喺呢一户俾人洗空咗啦，我而家仲有几家要去，我点算啊？ 咁啊，正好想问你啦，你系会点样预备诶封利是嘅？因为咧三个人里面嘅话就系得你有资格 嗱。其实咧，我谂好多人都系噶啦，一定有啲轻手、中手、重手嘅。 真系噶， 梗系要咁啦。因为譬如你有啲你真系见完今次真系。即系下次都未必再见到， 所以你话我嗰阵时候咁样谂，系咪唔啱啊？我细路仔又会觉得你俾几多千利是，我就代表你对我嘅爱。 唔系有啲你譬如油站， 你好早熟喎，用个爱字。 你油站咁样，你真系认得噶嘛？除非你次次都系嗰个油站，你真系好认得嗰个叫阿陈大强嘅啫。如果唔系，我真系唔认得呢个边个。咁佢恭喜， 咁你唔俾啊？ 俾，咪俾最轻手嗰啲 咯， 轻手嗰啲咯。 即系其实如果系平时 serve 开你嘅，咁可能你俾五十， 系感情 啊， 系啊。睇大家感情啦， 真系个感情嘅一个， 一定会， 一定会嘅。咁当然，如果你指责嘅，咁嗰啲又重翻啲啦。如果真系好熟嘅，我家姐嘅仔啊，我家姐嘅哥哥啦，咁嗰啲又会唔同啲咯。 就算系同一间公司都有啦，系咪 啊？ 可能你嘅拍档又会大风啲嘅，又或者就 系 啲开工利是。你俾咗啦，你俾咗啦，我翻到睇，我知道我可以衡量下你对我嘅爱有几多。 俾个压力，呢个都系俾利是嘅压力。喂，我俾完佢之后，我会唔会俾佢闹嘅咧？或者佢会 唔 会翻？ 唔 会闹， 但 系 你记喺心。 系啊，搞错廿蚊咁样，系啊， 嗱。试水温啦，廿蚊。 嗱，其实我真系有试过，有一次因为咁样系唔开心嘅，咁啊都讲啦，都嚟讲下啦。咁啊，其实试完就系点样咧？有一次我哋做一个 show， 咁又有一大棚人嘅，咁啊有一个人咧就系我介绍佢去做嗰个 show， 咁跟住就同我一齐拍档。做完之后嘅话咧，咁啊老板啊好满意啦，好开心啦，咁啊出嚟就派利是咯噃。表演嗰啲嘅话咧，就全部都系一样嘅，即系每人咧都有两千蚊。因为其实大家嗱就 系 拆利是嘅艺术啦，大家拎出嚟拆啊。 点解要咁啫？咁咪一定会唔开心咯？ 啱唔啱啊？ 系 我系唔想嘅，咁但系唔知边个讲嘅就话 不如一齐拆啦， 不如一齐拆啦咁样。嗱，除非你话一齐拆，唔理究竟你攞几多，大家都拎出嚟摆落个煲度，大家就成啱唔啱？ 真系唔系 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个私隐嚟嘅，你亦都唔知道即系 究竟。有一日啊，喂，大家几多次人工啊？攞出嚟大家讲。 系啦。 喂，讲完实有人开心，有人哇，原来我高你咁多啊咁，但系有啲人吓，原来你高我咁多啊咁。你要帮人谂啊嘛！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比喻。咁跟住我就觉得有啲难为，因为你唔知道究竟有冇边啲系大风啲，有啲边啲系细风啲。你亦都好难去衡量嘅，就喺今次呢个 show 里面嘅边一个努力啲，边个冇觉得自己冇咁努力嘅，系咪？ 收埋咪算咯。 咁可能出嚟唱两首歌咁嗰啲，咁如果佢系大风嘅话，可能你会唔开心嘅话， 哇！我做得咁辛苦， 情况啦。 你唱只歌，原来你慢慢声。 系啦，我就话成晚喺呢一度啊，乜都系我，就系由头带到落尾，到最尾好可能得个鸡碎咁多，你会唔开心噶嘛？咁所以有人提出呢样嘢嘅时候咧，大佬，我讲真嘅时候，我心打咗个突嘅，我觉得好唔好咧？咁啊，大家冇办法啦，因为已经上晒车，咁啊，大家困兽斗喺度，喂，不如拎我啊，我就睇下啦，咁样，咁啊，见到就系有成班嗰啲咧，表演嗰啲咧，就每人二千蚊，咁我觉得诶，好 reasonable 啊，都舒服啊，佢哋冇话边个多啲，边个少啲嘅，咁亦都唔好因应嘅就系话嗰一班表演嘉宾有边个劲啲，或者边个冇咁 好，费事就唔应该计呢啲嘢， 啱唔啱啊？我觉得系咁多就系咁多，因为公道啲，大家就舒服好多。 老板都应该咁做嘅。 好啦，咁去到咧就即系做 MC 嗰几个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好勉为其难噶嘛，拎出嚟一， 其中有一個就是我介紹去做的那個，他拿了張5000元。 哇， 他拿 了 5000元。那我就很開心，我想就哇應該是啦，表演那班每人2000，那應該是我們這一班 MC 的就每人5000。 因為辛苦一點。 冇錯 ，MC 一定係辛苦啲，我自己講。 咁係辛苦， 因為你由頭帶到落尾，講嘢多個人，企嘅時間又多個人。 係啊，其實講真啊，嗰日嗰個成個嘅氣氛嘅話，你都係靠佢嘅。 係啊，帶動全場。 佢只要講錯一個你嘅老細嘅名嘅話，都已經好大件事啦，啱啊。系咪？好啦，咁跟住身边我就哇好啊，见到佢又开到5000元嗰度，我你都有5000元，我起码都真系一定有啦，系咪？应该全部都系啦。我一开少过佢好多，系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吓，我有冇睇错啊？有冇有几张黐咗？ 有冇必烂啊？系啊，我都会噶，倒装啊，佢 掟掟啊，佢 啊， 跟住成个信成个利是 拆烂晒 啊！ 逐张咁样，我捽下 呀。喺度捽嘅时候，睇到远你就开咗甩牌咁啊，甩点甩都好嘅话咧，我都系得3000元咯。 少 两千，虽则唔系争 太远。我以为得一千添，如果一千 啊，5000同3000都争好远啦。 我觉得嘅就系嗰个心嗰个问题啊，而系就系我觉得我同你系大家平起平坐嘅，应该就系大家一起去做好呢一个 show。 冇 嘅， 呢个世界唔会嘅。 原来系冇。 呢个世界冇。 咁跟住咧就净系伶仃就即系嗰个 MC 团里面啦吓，咁啊有一个人咧系攞5000元啦，咁我咧就系3000啦，咁啊有一啲嘅咧就系都系3000啦，咁啊净系得嗰个系特别大方。 嗱，证明咧嗰个人咧佢心目中喺个主人家心目中系最重。同埋佢可能喺成晚里面，佢觉得佢居功至伟，咁所以咁咯。 如果系咁就最好啊，但系其实唔系啊嘛。 比错咗， 因为你讲紧嘅就系话喺个MC 里面，其实你都有主客嘅 MC 噶嘛，啱唔啱先？吓， 但系我想问咧，嗰个系咪一个男仔嚟噶？ 冇错， 冇 错 啦，所以啦，性别有时候会，即系例如阿马老师咧，俾个靓女，哇大大幅，俾我啲咧。老劈劈咧，可能100元算 了。我唯一可以咁样嘅去解释呢一件事咯。 个老 细 男定女啊？ 一个唔开心嘅经验 一定系女老细啊。 个节日谁创造？纯属讽刺我没谁爱慕。缘分捉不到，又摸不到，自己一个大锤直倒数。奋斗缺乏能见度，成就太远我看不到。生命的挫折遇到变数，悲观的我在祷告。为何做梦心想就事成，想得这样美好，为何现实不一样运程，我健步行每步。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年年花开花瓣也落索，几多烟花也陨落，还是应该开朗，应该向往。无论我快乐与幻觉，我对节日零意义，为着我永远是难过事，期待100次又100次，灰心灰到第几次？团圆遇着今天寂寞时，单身也没法子。年年羡慕身边幸运儿，有际遇能偶遇，有对象能开始。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恩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连上天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新年快快乐，祝你新一年能快乐，得到很多祝福，我衷心祝福，至少都比我快乐。年年快乐， 新的感觉，新的盼望，求幸福铺满全地。 好有意思，歌叫《新年快乐》，曾比特嘅呢首歌曲吓。咁喺网上咧，我哋嘅风骚范嘅 Facebook 里边咧，就见到有一位 Christina， 佢就话祝你嘅节目越做越精彩，越嚟越风骚啦！呢、這个今年咧，我自己整嘅鱼珠鱼宝南瓜马蹄糕， 好靓、啊， 好靓我，即系好似啲元宝同埋啲珠珠咁样，即系大家甜甜蜜蜜，唔知点整嘅咧，嗬？ 系啊，我未见过， 净系个名都已经 系啊！我觉得我哋即系身边咗好多人好叻啊！ 鱼珠鱼宝系猪仔个猪， 猪啊，系啊，系啊。宝就 一 个元宝个宝咁样， 系啊，一只烧猪嗰啲。 南瓜马蹄糕， 哦，如果有得食就好啦。 你唔好咁讲，嗱，你个讲法咧，我话俾你，我嗰日有个故事。 佢许愿啫嘛，冇问题。 咁你俾咗人哋整个有压力，佢咪想我俾佢咧咁样？因为咧，我嗰日咧年廿九定，即系总之未到新年嘅，应该年廿九嘅啦。咁我见到大厦看家，我就话新年快乐，咁样礼貌上讲定啦，咁样。佢话哎呀，你同我讲就得，我唔可以同你讲，对唔住。 嗯， 知唔知点解？ 点解啊？ 佢话有啲住客，如果我同住客讲新年快乐咧。住客就会有啲住客啦，唔可以话全部啦，就会投诉啊。佢问我攞利是咁样， 咩啊？ 搞错啊！ 除非我加埋利是斗来啫，我祝福你都唔得啊！ 可能佢又敏感一啲嘅， 礼貌嚟。 佢唔敢同啲住客主动讲新年快乐，因为惊人哋觉得系攞利是。 谂多咗啦， 即系俾压投诉就冇计啦。如果真系有人投诉， 就算有得投诉，我觉得都可以搏。 我谂新年都唔会投诉啩。 唔系，你点会咁样谂嘢咧？ 同埋新年梗系讲新年快乐。 系啊， 系啦， 呢个好正常。 唔讲啊， 唔系系咁啊。对唔住啊，我唔可以讲新年快乐啊。 唔系，我唔可以祝你新年快乐。 系阿黄生，我唔可以祝你新年快乐。 但我讲咗。 阿陈生，我唔可以祝你新年快乐。 只有张辉春，嗱你望下， 走法律啦。 系 阿李小姐，我唔可以祝你新年快乐。 哦 ，OK， 收到。 咁利是咧， 我唔可以， 你呢个都可以，系咪啊？就总之我同你讲话，我唔可以祝你新年快乐，就系利是到来咁样都得噶嘛。 有个潜藏嘅意思 啊， 咁啊唔好咁啦，一年 唔使咁样谂嘢嘅， 我都觉得系啊。 除非咁，我唔知有冇啲大厦嘅管理处咧唔准佢哋收咧。即系譬如话，所有职工新年唔准收利是，唔知有冇啊？ 我听闻系好似 好隐约，以前听闻好似有啲话唔 系啊，但系私下俾都冇所谓。 但系利是是呢个系自己嘅心意 啊。如果公司话咗唔准俾嘅话，你又 你唔敢收， 你啲敢收 即系收嗰个你要谂下。 系啊，喂，如果公司讲咗嗱唔准啊吓咁样，亦都可能因为以前前人做得唔系咁好咯。 系，即系送嘢俾佢食得唔得？ 吓，送嘢俾佢 食糕 得啩？ 得唔得？ 然后涉封利是啊！ 嗱，你咁讲咧，我有时咧，我哋因为有时夜晚会出去买食啦，咁有时会买多一份。俾个看更嘅坐头个看更，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哋翻得去夜晚八点后嗰个一定系由六到六嘅，即系夜晚六，我哋系十二个钟一更嘅嗰度。咁啊六点挨到六点，咁你谂下，即系譬如你有时买甜品，俾多个买多个俾佢， 系啊， 或者买生果，俾多个生果佢，我觉得系一个 系啊， 好正常嘅事啊。 我都会有时会开心嘅，即系虽则你未必真系可以用好实质俾封利是我，即系代表你嘅爱，但我觉得有时咧最开心。是什么呢你呢段时间呢都不单止是收利是的应该有很多啲老板们呢是会收很多啲 hamper 啲礼盒啊你有没有发觉啊 有啊 有一啲真的很开心的呢就会是拎出来呢甚至乎就是说不用看了。攞出嚟去 pantry 嗰度咧，總之見到嘅就自己攞走。 呢個非常， 我又係好開心，好中意呢一啲啲果籃嗰啲嗬，係啊，大家分金同味啊嘛。 冇錯， 但有啲唔係噶，要收起自己中意嗰啲先。 我識唔識噶？ 鮑魚啊， 嗰個咪你咯， 我講緊嗰個咪你咯。系啊，叫自己啲助手咧。 你唔记得咗啊？ 系啊，啲秘书啊咁样。 嗰个咪你咯。 你有冇见过啊？分开佢就话，睇下个 hamper 里面啊，有冇啲咩贵嘅？嗰啲鲍鱼嗰啲咧，罐头嗰啲，唔该帮我收起佢先，跟住先攞出嚟俾佢哋。即系攞出嚟嗰啲都已经系一粒头粒骨嘅嘢。 系啦，个秘书 食之无味嗰啲。 好无爱啊！ 食之无味。 秘书又立起啲正嘢先啦，系咪先？先攞出去都冇乜正噶啦吓。 马大爷，你会唔会啊？即系你嗰度都多看更噶。是即是 你会不会有时都关心我的翻译我时因为你有没有翻夜更先翻夜更真的很辛苦的。 但这轮不准给食因为费事染疫那些东西。 利是呢 利是俾，今朝俾咗， 利是唔惊染疫咩？你封利是你可能 cut 过对封利是， 咁你唔好对住佢。 我唔俾得你噶，我先对封利是 cut 咗啊！对唔住啊，阿康家哥哥。 但我小巴今朝都有俾佢， 小巴都俾，你成日坐嗰个小巴。 系啊，朝朝都系嗰班人嘅，朝朝都系嗰班人，即系排队，然后就系 连排队嗰啲都俾， 都 系啊。唔系排队 坐车嗰啲都俾， 咁就冇啦。 坐过我隔篱噶， 果然佢爹哋真 系 好有钱喎、 啊。 今日就冇人翻工啦， 佢谂住千金散尽还复来， 缝晒 咯。风吹鸡蛋， 边个要？边个要？唔使啦，你企上座大厦高顶，一刹刹落去啦， 又 唔得、 啊，唔得 啊，犯法噶、 啊，有人做过啦， 唔、啊、可以咁做 的， 知道知道知道，咁啊真系快乐应该分享嘅， 系冇错。 好啦，今日马老师嘅漂流教室。有冇啊？ 有啊！ 今日讲咩话题啊？ 由恭喜发财去到新年好， 每一样嘢都系咁老套。 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贪运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身边每个状况，总等不到他开看，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收藏都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 今日嘅就解答啊，林奕康呢一首歌曲啊，仲有两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我有一个临急抱佛脚嘅，问下两位或者啲朋友，如果知道咧，话声俾我听。你估如果今日订盘菜，听日食仲有冇机会咧？ 有， 点解唔肯定？ 有，点解冇啫？ 唔系因为咁问啊嘛，因为我首先唔知道有冇人仲营业啦，即系呢个新年。 嗯， 我嗰日咧喺街上面见到咧，有一个好窄嘅马路，隔篱一条即系有个行人路啦吓，行人路上面摆咗成百几个嗰啲环保袋，即系。布嗰啲環保袋咧，打曬熱嘅，裏邊應該有嘢嘅，都擺曬喺地下喎，街嘅地下喎，即係好肯定佢哋係要送貨嘅。我就唔知係咪盤菜或者一啲食物啊，總之係送貨啦。但我心諗啦，如果我訂，我係訂嗰個人，我知你全部咁樣擺曬喺馬路邊，仲要擺喺地下咧， 感覺唔係幾好。 感覺。硬系只要争啲嘅，你会唔会呢个感觉咧？即系如果你知道你嗰啲食物曾经咁落喺地下，跟住仲要嗌交，因为佢阻住条路，阻住条路， 阻住条， 佢成个路霸晒啊，摆晒啊，百几袋摆晒喺度。咁佢又有架车停喺侧边，你谂住上车啊嘛。咁另外有架车就闹佢，你阻住啊，我行唔到，诸如此类啦。我冇停低听啦，因为我只系因为我。俾佢架车 block 住，我都行唔到啊！咁喺度见睇咗一阵咯，但我就哇食，如果系食，我估应该系食物啦，咁啊摆晒喺地下咁咯。 除非你爸爸就係坑渠咯，我諗喺路你都真係冇乜辦法。 你冇計啊，地方有限啊， 咁啊係，即 係 佢要送百幾個呢啲咁嘅嘢， 準備出發㗎啦， 準備出發，未上車，咁 啊 咪又晾曬喺度數啊咁樣。 係啊，你翻到自己加熱咯，整熱去整滾。 係啊，唔知仲訂唔訂到咧？如果今日訂，揾下等佢上網揾下資料先。咁啊，希望大家食得開心啦，無論係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都好啦。我哋咧聽日年初二开年，同埋听日会同啲好朋友拜年。 冇错，我哋会打电话去同好多朋友嘅，就系讲声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系啦，好啦，翻嚟咧，我哋话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听听十二点新闻， 132点升130点，部分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0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2，人民币6.371。英镑兑美元1.344，欧元兑美元1.123，欧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03美元，卖出1796.54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寒冷嘅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医院对开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而家车龙长咗啦，排到去近大水坑港铁站。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医院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少少塞啊，排到去近大水坑港铁站。黄大仙庙咧附近系有交通嘅措施嘅，介乎龙翔道同埋凤德道之间嘅沙田坳道暂时封闭，咁就系介乎龙翔道啦，至到凤德道一段嘅沙田坳道咧系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方面咧开始有车龙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有车龙啊，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葵兴新光来回。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啦，记得小心驾驶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恭喜发财！ 哇，敬文妈妈有鱼有虾，仲有鸡添，好好送、啊。 嘉明妈妈点知啊？仲有萝卜马蹄芋头三色糕啊！ 新年有咩好得过一家大细留喺屋企，又可以煲剧，又可以视像拜年，仲可以一起听晚晚星期天直播添啊！ 哇，真系好热闹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紧贴国际体坛盛事，将会直播2月4号的开幕式和20号的闭幕式， 期间更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让全城投入冬奥会炽热气氛。 北京二零二二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力直击。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言一言一言一言一，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系恭喜发财。我想问下家话系咪咁讲嘅？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嗯， 嗱，我嗰阵时咧响几年前，咁有个朋友，咁佢系湖北人嚟嘅，佢问我去过湖北过年未？我话未，佢话好好玩嘅，因为佢系落咗嚟广东做生意，然后做咗老板，然后佢每年。他说他都会跟小朋友家人一起回去湖北那里去老家那里过年。 嗯。 那么吃些很土的即是土猪啊什么什么什么山区来的。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我说有，我一定喜欢去这些。同埋呢湖北还有一个旅游景点呢叫做神农架。嗯。一个我觉得很神秘的地方，是一个国家级的原始森林， 神农架，神农架 系乜嘢？ 神仙个神，龙系农民个龙，架系一个假个假，系一个地方名嚟嘅。 边个真真假假 假？虚假个假， 虚假个假，啊虚假个假。咁佢系个乜嘢地？系一个山啦，个湖啊， 一个好大嘅地方，森林国家级嘅森林里边，听讲话好多好神秘嘅嘢。神秘， 你本来谂住做咩？我想问啊， 食山猪啊？佢話咩？ 去帶我去 朋友啊， 朋友去森林食山豬啊， 唔係去佢屋企，然後再帶我周圍去。 我真係唔敢去。如果你同我約我去森林食山豬，我真係唔敢去。 唔係去佢鄉下嗰度食嗰啲山豬山雞，然後再帶我去神龍架嗰度行。 你中唔中意食嗰啲野味嘅所謂？ 中意。 你中意食？ 我又唔嗰啲唔係，未必係野味嚟 嘅。我唔敢立亂食嗰啲嘢。 唔係㗎，有時有啲地方其實基本上佢係只不過係可能有啲野豬， 係啊， 係特別好味㗎。 我中意食嗰啲。 喺個山嗰度係要打獵先至會有，唔係成日有嘅。 古靈精怪嗰啲就唔食啦。 嗯，即系嗰啲梗系唔食啦， 系啦，嗰啲绝对唔食。咁因为佢自己咧就喺东莞嘅，咁佢话先去佢屋企嗰度过夜先，然后第二朝一早出发，佢哋揸车去，两部车浩浩荡荡咁去。但其实咧，我唔系好习惯去人哋屋企过夜嘅，你哋惯唔惯？中唔中意？ 唔惯， 唔中意， 从来未试过。 我都唔系好中意，特 别除咗去酒店啫。哦，你旅行嘅时候喺酒店咯， 系特别，因为冬天咧，我觉得好唔方便。 我试过有一次咧，咁嘅朋友就话：，我有个朋友喺离岛有间屋， 系 好少翻去住嘅。你有冇兴趣住几晚啊？咁又唔使租酒店啦， 去 度够。但去到人哋屋企瞓人哋张床咧，个感觉系哇，即系。虽然佢系换晒床单，但你觉得人哋屋企咧，你瞓上嚟真系好唔敢，好唔舒服噶。 嗯、 我住咗一晚，我走啦。 嗯， 你都系谂住度假系咪？我都真系唔中意去人哋屋企住，绝对唔中意 打搅人哋系嘛？即 系 有一种咁嘅感觉啊？会唔会啊？ 佢又冇人噶啦，间屋 咧吓，你咪当佢民宿咁 都得嘅，当民宿都 系咯。 系嗱，咁佢话嗱，不如咁啦，因为我哋第二朝佢哋兴揸车翻上去嘅吓，咁佢话。我即佢嘅速度咧，我一日就到啦，即係好快，佢會喺度縫縫聲咁樣去。但 哇！一日都唔係快喎、啊，你講緊個揸 十幾個鐘啊， 十 幾廿個鐘啊， 好辛苦。 我知啊，但係佢話如果正確咧，起碼要兩日先到，但係佢會全速去，因為佢想 好危險咯。 係啊，佢想趕翻去初一拜年，係咁就叫我之前住一晚，但係嗰輪咧就因為好凍啊，佢屋企好大嘅，係啲別墅嚟嘅。 就大家之前嗰晚咧，佢就 啊，你認識啲朋友真係非富則貴。 係啊，梗係啦，人哋爹哋有錢啊嘛。 我梗係黐嗰啲。 係啊， 真係犀。 梗係呢啲啦，係咪？別墅大咪去咯。佢話同你去天國底，佢都去啦。 又有山豬食。係 啊，又有唔知咩 假。食埋山豬啦，你幾好 啊？仲食埋羊架添啊！有啲乜嘢都食啊！ 幾開心。 海都食啊！ 食嘅朝天就食， 好， 好，继续啊！ 咁因为嗰日好好冻嘅，咁佢又话咧，佢哋过年嘅习俗咧，因为佢哋准备离开东莞就上去啦，但系有屋企咧有个阿姨咧就唔会同佢哋上去，咁就话煮一啲佢哋湖北嘅饺子俾我哋食，包饺子，咁话哇都好，因为好好特别嘅，我未食过呢啲， 有咩唔同啊？ 嗱，佢里面嗰啲馅咧，我发觉咧。广东咪好兴，譬如话猪肉啊、菜啊咁样嘅，佢咧就唔知点解会包埋一啲虾仔喺里边、就类似我哋嘅水饺啊，定系云吞啊，但又唔系咁接嘅，佢哋系长形嘅。佢话过年咧就一定会系中意食呢啲噶啦，咁啊好啦，然后饮下酒咁样，干杯干杯咁样，大家嘻哈哈，然后又玩下，好多人成班朋友十几人，因为谂住有两部车上嘅，咁上下嘅时候咧，哇！我真系觉得好鬼死眼瞓啊，不胜酒力，因为佢嗰啲咧酒咧有啲系佢哋嗰啲乡下嗰啲 酿 自己浸嗰啲黄酒啦，我已经顶唔顺啦，哇好眼瞓，跟住佢话喂你唔好咁快瞓啊，系啊我哋今晚玩通宵噶，然后阵间会打麻雀，问我打唔打麻雀，我话哇我唔打麻雀啦，我唔系好中意玩佢嗰啲，同埋我觉得 佢哋打咩麻雀噶？我想请问广东麻雀，你知道完全唔同噶嘛？ 完全唔同，佢哋嗰啲叫碰碰牌碰碰牌即系 玩嘅咧，碰 我冇听过碰碰车，我听 系啦，搵啲牌突然间碰 系咩个碰碰牌 啊？碰碰牌嘅咧就系冇得上嘅，全部系碰嘅。 哦，只可以碰， 只可以碰， 但就唔可以上，唔可以黐，唔可以降嗰啲 系啦，降可以，因为都系碰牌。咁就系，但我唔中意嘅，因为你随时打，随时停咁样，唔系广东牌或者台湾牌嗰啲咩打几多圈啊，几咁样样嘅。于是咧，我话我真系唔打啦。但系咧冇办法，有时你去人哋屋企咧，你点都要俾面嘅，因为佢话佢哋习俗咧系要玩通宵，然后第二朝咧就一早开车上去噶啦。佢话唔怕啦，你 唔玩得唔得啊？但系你喺侧边嗰度即系嘻嘻唔瞓咯。 佢话咧最好你即系听日佢哋揸车嘅时候，你咪瞓咯。我又覺得 旅行你計瞓唔瞓又冇乜所謂嘅， 係唔係喎？但係好多人都有講嘅啫， 唔好坐車瞓啊嘛，因為有啲咩大家利是嘅時候，你又完全。系啊，即系你做唔到即时反应啊！ 系我知，但我又觉得好似好冇礼貌咁啊！即系成班人一个厅嗰度，咦？唔通你自己翻房瞓咩？我都觉得真系，我又 点解会成班人咦？嘅厅 喺度玩，佢哋玩紧碰碰牌嘛？ 系啊， 佢唔俾佢瞓啊嘛。 其实碰碰牌系咪一个密码嚟嘅？其实可能佢唔知做啲咩 嘅。唔系，大家打麻雀玩啫，纯粹系娱乐嬉戏嘅啫。 系 都真系啊！我真的瞓着咗喎， 喺边度啊？喺边度？ 就会喺个厅嗰度摊咗喺度， 唔出奇啊！ 系啊， 有时咧，你有冇试过？譬如一扎人嚟拜年咧，都有啲零舍攰嗰啲咧，会坐喺梳发瞓着咗 啊！系啊， 暖暖地嗬。 系啊，只要你唔好瞓得太肉酸嘅睡相，我都冇所谓啊。 我都试过，啲老人家 喂，攰起上嚟， 系啊， 睡魔急哥真系就瞓着噶啦。 但系有时你有啲担心噶。呢个老人家瞓咗，唔系，你唔明咩？ 哦， 喂，阿陈伯， 系啊，跟住咩？咁样啊？ 我冇，仲有呼吸冇事，仲有呼吸冇事，未事， 吓。咁啊，真系瞌着咗。当我即系睁大眼嘅时候，哇！成个厅黑掹掹喎。原来即系啲人已经休息紧噶啦。吓咁点？ 佢又冇叫你啊？ 冇叫佢俾一张被我喺度捞住。 哦，咁都几 considerate 啊。 系啊，咁 几 considerate 系嘛？即系应该连被都冇系咪？对佢唔使对佢咁好，你意思系？ 呼吸都冇探过。听日先搞啦，冇搞住。 瞓咗， 诶，张被 喂走啦，我哋 嗱嗱声，本来未玩完都走啦，未玩。 咁因为嗰时好晏嘅啦，我睇一个钟 啊， 四五点到啦。 哇！咦，你都真系喝醉如 系啊！咁我就翻入自己房啦，因为我摆啲。 哦，你有间房嘅， 有间房套房嚟嘅，入到。 其实我如佢我你朋友拍醒你，我入房瞓啦，系咪先？ 系因为惊你冷亲嘛。 同埋舒服啲啦，瞓翻房瞓都舒服啲啦。 唔知 唔定系佢占用埋你间，咁佢唔使房啦，我哋用埋嗰间房啦，咁样。 我唔可以，入到去咧。你怕唔怕嗰啲电子嘢嘅浴室？ 嗰啲浴室咧，佢浴室咧好好先進嘅，同埋咧嗰啲花灑頭咧，嗰、那個開關嗰個咧係一支嘢嘅，你有冇見過？ 冇見過， 我好怕 一支嘢。 我好怕嗰啲酒店啊，嗰啲開花灑嗰啲咧，如果最容易咧剔起去熱水凍水嘅。佢嗰個唔係，懶係 design 咁樣，係成支正方形嘅。我搞唔掂點， 即係你分唔到點樣開熱水凍凍水咁樣。係 啊， 咩叫開咩叫閂嚇，都唔知。 你教唔到熱定凍 喺度咁樣啦。 同埋到底我應該 咁高科技，你連教凍熱都唔識， 熬佢定乜嘢？因為我冇用過呢啲啊。咁個個瞓曬覺咁我點啫？因為我想沖涼同埋。 咪亂搞咯。 係啊。 係啊，我佢通常都係咁啦，亂咁撳啊，掹下佢啊， 跟住掹下嗰啲。 係啊。 你都理 啊。我都係咁樣，但係咧真係出事啦！一用砰！啲水咧啡曬出嚟，因為佢咧係有前後都有水嘅，中間嗰啲位咧，搞到我濕曬，成身濕曬。 沖涼都係濕嘅啦，你沖涼 頭都濕埋啊， 頭都係濕嘅啦。 著衫咁入去搞， 唔係我除曬衫， 除衫咁冇所謂啊。 濕咯，你反正你沖涼 濕曬啊嘛， 即係你沖涼諗住乾翻出嚟嘅。 个头冇谂住洗头啊！ 呢一个真系好难， 好难啊！ 系啊，冲凉都系，但系 你冲凉唔洗头嘅咩？ 夜晚梗系唔洗啦，因为 吓你夜晚唔洗头噶， 因为嗰阵时太晏啦，四五点钟啦， 唔紧要啦，呢个都唔系重点啊。咁点咧？湿晒， 跟住哇，好鬼死冻，然后我就即刻上去瞓啦。但我觉得好唔舒服啦，即系已经好似尖寒尖冻，尖寒尖冻。第二朝佢六点钟嗌醒我，跟住佢同我讲：喂，嗱，湖北山区好冻噶，你有冇带够衫？我话都应该有嘅，同埋佢话。山區冇而家我哋住嗰度咁好設備噶，未必有熱水，同埋佢哋唔會住酒店嘅，一翻就翻自己屋企噶啦，鄉下噶啦嚇。你真係得唔得？我話得冇問題。咁佢話出發啦，開車啦。跟住咧，佢已經發覺我咧好似 病病地 咁，即係病樣咁樣。跟住佢話。即刻叫！ 哇，你都幾渣嘅喎，嗬！即係瞓下覺，瞌 佢只要夜晚洗完冇洗頭， 洗完 你洗一 頭 冇事會 唔 會？ 唔係，可能真係太凍啦，我唔知點解。 幾度啊？嗰陣時嗰度， 東莞又唔係好凍，唔係東莞嗰度 幾度？ 幾度咯，係啊，唔係好凍。但係佢話上到去咧就會好凍，有機會落雪添。去到湖北有機會落雪，你帶夠衫。跟住咧，我問佢：喂，附近咧有冇嗰啲暖包賣？佢話冇暖包喎，啊點搞咧？啊佢真係嗰 佢哋唔需要暖包， 唔興嘅，冇人用。佢哋覺得好似好核突咁，點解你要用暖包啊？跟住咧，個阿姨好醒，用嗰啲保鮮袋咧，包食物嗰啲咧，南邊綠，綠邊藍。 包啲咩裏邊？ 倒啲熱水俾我，再 double 一個膠袋， 即係驚佢流水。 開個暖水袋。 係啦，佢話你自己攞住去啦，因為驚真係上到去 咧。 得啊，幾好啊！上到去咧，哇，真係好凍啊！未試過咁凍，比我哋當年去清遠嗰度仲凍。 咁但係你上去食山豬喎、 啊， 係咪先？你預咗啦， 係啊係啊， 有 give 有 take 啊嘛，有付出又得到啊嘛。 係啊，哇、啊，凍到咧，我未試過咁凍，同埋一去到咧，佢哋咧，我覺得凍都係值得嘅。嗰晚去到咧，啱啱初一嗰晚。佢哋就喺度燒炮仗，冇煙花啊，純燒炮仗噶啦，砰砰砰砰砰，然後湯雞殺鴨，同埋咧，因為我哋山區咧好多嬌崖嗰啲鄉親父老一齊出嚟，就整一個叫做營火會、扣火晚會，就喺度燒。 咩叫扣火啊？ 佢哋叫做扣火，即係一個建扣叫做扣火晚會。咁跟住咧就劏一隻豬。一路燒一路喺度唱歌飲酒，又飲酒。我話又飲酒，佢話係啊。嗱，飲完酒咧，聽朝咧就同你上去神龍架嗰度行下。神龍架係咩嚟㗎？佢話好神秘一個地方。一聽講有啲人入咗去出唔到嚟， 所以專登帶你去係咪？ 我都係咁諗。 知道個重點係咩？聽咁耐我都覺得即係有啲奇怪嗬。呢、這個 trip 好似啲大咁大，賴低啲細路仔。 冇錯啦，就一定要去神龍架，因為佢咧去咗一個。唔知乜嘢嘅景地出唔翻嚟，就好啦，賴低你 係咁就我 點知事與願違， 賴唔低，賴唔低，死掹住，死掹住， 哦，請繼續啦。 咁因為佢話第二招係叫我再準備一啲嘢，佢問我：喂，你想唔想玩打獵啊？我話打獵， 我覺得幾有興趣喎、啊。 你識唔識打先得㗎？ 唔識啦， 同埋用乜嘢打先得㗎？ 我哋又咪借啲椅打獵嗰只，跟住射佢啦。其實大家就係 揾橡筋彈佢，揾橡筋彈佢殺豬。 会唔会系咁啊？咁样开心啲嘅嗬，你会唔会觉得咁样开心啲？ 个山猪都笑啊，要射下龟啫，打猎 大 齐嘢先啦，打猎 系 橡筋弹， 衫都未带够，你同我哋学人打猎， 傻傻地， 真系啊！继续啊！ 踩完啦， 你叫我情何以堪？ 佢唔继续讲，你又点踩？诶、哎，嚟。饮杯， 饮杯， 系啊，射个山猪先， 开心心。 我屋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在一排，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笑着天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我默守护心中所爱。 刘德华嘅《还是笨小孩》啊， 去到湖北，哇！嗰、那个山区咧，好多小朋友。跟住因为年初一，我就同个朋友讲：，喂，我点都要包翻啲红包俾啲小朋友、 啊。你系咁讲啊？你话你应该话，我应该唔使封系嘛？咁多靓仔喺个山跑嚟跑去， 我都觉得系，我觉得呢个先至系真实的。 呢个先至系你心里边谂。你点会？喂，我要包红包俾佢哋，你点会唔知你、啊？ 嗰、那个唔系你， 系啊， 真系我 写错对白。 哇！我谂嗰个地方你应该要喺嗰度住，变性啊！ 唔系啊，天气冻咧，个人开始疏疏地， 应该系 高山症。 高山症， 可能系噶。因为冇可能，我哋两个认识嘅你都唔系咁。 你点会派利是啫？ 咪又系咯， 冷坏咗个脑。 啱，戴翻顶帽可能会好啲。戴翻顶帽之后，佢就觉得我头先讲嗰啲咩？ 派利是？ 冇可能系我。 傻噶？ 系啊， 傻瓜。 我笑话我没有说。 我怎么会派利是？啊，继续。 我只会问啲靓仔攞利是嘅啫嘛。 系啊。 跟住我朋友话。唔使啦，喺呢一度嗰啲小朋友都系啲山区嘅小朋友，因为佢之前都叫咗我买定嗰啲糖果啊、饼干嘅，特登响香港带翻嚟嘅，就分俾嗰啲小朋友食。嗰啲小朋友咧就真系好开心， 因為佢哋喺山區啊， 你俾錢佢都冇用啦。 係啊，佢翻學都要行唔知兩個鐘定三個鐘。佢話咧，你有幾粒糖啊、餅乾啊，佢哋已經好開心。咁因為咧，我亦都問咗啲朋友，我仲帶咗十零套文具俾佢哋，佢哋開心到不得之了。嗰、那個文具係咩咧？其實好簡單嘅，就係啲鉛筆啊、擦紙膠嘅一個筆盒啊，同埋幾本簿啊。 咁、就夠噶啦，嗰度就有1000個靚仔喎。 清貧地區 冇 有1000個細路咁樣。 冇輪流用啦，輪流用啦，你 黐佢啊！ 係啊，輪流用啦，三支筆，一個擦膠，一把眼尺，冇錯， 死人分。系啊，你咬断佢又好，刨佢又好， 唔系一人攞支笔闻下啦，好似舐啊支笔，舐我舐个支鱼笔啊， 好呀好呀，我开心啊， 我舐个支鱼笔， 系啊，我都有啊，我揸我个头啊，铅笔头啊， 我一齐咁撩个鼻窿， 系啊，开心啊， 其实佢哋呢个景象咧，好似啲唔知啲咩片 啊，咩片啊？ 拆完咗啲片， 系、哦、啊， 系啊，但系而家人哋讲紧啲过年、春节 咁温馨嘅嘢，系我哋系咁啊， 我哋系唔好 嘅，坏人嚟啊！我啲戏里边扮演坏人啊嘛， 但系我第一次去啲山区。即系咁淳朴嘅地方过年，我真系觉得。 但 系 你讲到而家都唔讲食野猪嘅经验， 仲未讲， 我仲想。 唔系啊，因为头先救火嗰度咧，佢哋咪烧紧只猪咯，跟住切出嚟食。因为嗰啲咧，我觉得唔系重点嚟嘅、嗯，因为都系一啲佢哋塞咗好多山上面嘅啲野菜啊、菇啊，咁塞咗入去然后烧，系几好食嘅。 塞啲菇落嘅野猪度。 系啊，同埋仲有一啲我觉得几特别嘅就系、是、山坑鱼。佢侧边咧，虽然 塞埋落，总之咩都塞落个猪度。 唔系 石头又塞，沙又塞一扎。 啲干炒伊面啊，又塞翻落去啊。红豆沙、红油沙怼埋落个嘢。 讲乜嘢你就食乜啦？ 呢个新式盘菜里边橙啊、苹果啊，仲有两只蕉啊， 仲有美点双辉。 同埋嗰张单啊，收钱。单都收埋落去啊！自己揾啦 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话，葵涌村新增大约8宗新冠病毒初步阳性个案。本港昨日新增92宗确诊个案，当中80宗是本地个案，初步确诊有大约95宗。惩教署话，昨晚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个市民在上个月24日曾经到访荔枝角收押所探访在囚人士，其后确诊新冠病毒。荔枝角收押所探访室设施今日会停止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署方会安排相关惩教人员和在囚人士接受检测。惩教署说，疫情期间一直严格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包括要求所有进入各惩教设施的探访人士接受体温检测。在场人士亦都会要求进入的探访人士佩戴口罩和先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在探访期间全程戴口罩。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话：新一年要面对好多挑战，尤其是疫情反复，医管局团队会继续紧守岗位，守护市民健康。他话全赖中央和特区政府支持，抗疫之路虽然艰巨，但亦都不乏令人鼓励的里程。相信只要继续并肩携手，必定可以成功抗疫。范鸿龄又话：对医管局的同事心存敬意。在抗疫的同时仍然积极检视挑战，促进公立医院服务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医管局主席，他会继续探讨应对不同挑战的策略，尤其是挽留人手方面，管理专科门诊轮候时间和发展智慧医院，并确保有关项目适时落实。今年是虎年，根据文献记载，香港在18世纪开始已经有老虎出没。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加道里中国保育部主管陈贝洛说，香港的老虎在1910至1920年开始出没较为频繁。二战时期每年冬天香港都发现虎鬃，品种属于华南虎，但估计80年代之后华南虎在野外已经灭绝。陈贝洛说，老虎是非常濒危的动物， 全球野生老虎的数目大约有4000只。内地近年着力保育东北虎，包括禁捕猎、禁止斩伐林木等，令内地原本只有极少数量的东北虎，至现时增加至有30多只长期栖息。陈佩乐呼吁市民为保育老虎尽一分力，不要购买或者使用有老虎成分的成药和制品，也都不要吃野味，因为不少野生动物本身是老虎的食物。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报告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大水坑港铁站。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医院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龙尾接近大水坑港铁站，最主要影响埋咧吐露港公路啊去大老山隧道都系有车龙噶，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受到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影响啦，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都是有车龙的，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提提揸车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长了，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情歌之后》，作曲冯允谦，作词张楚乔，主唱许靖允。 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一世伴你尽碎。从今得你遇见 我不是丘比特。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玲，主唱 Mike 曾比特。 始终必须接受，未到我面，未到我信彩，但最美好。 怪物深受 version， 作曲 Misha Yip Yusuke Hatano， 作词 Oscar， 主唱 Misha 叶巧林。 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运动无限 slash 人生， 跳绳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多价值观都建基于在跳绳上面，如果我可以继续做下去，其实我都会想继续跳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花式跳绳世界冠军张柏雄。 I King Jong Shosterong RTHK Ko Samudayik Sewa Radio Prasaran Antargat 李博爾朋友製作的 CIBS 節目遠足在香港，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影响你一生的人会不会就是你的老师？ 律师，我现在在幼稚园做教学助理啊。 我还记得当年问你将来想做什么的时候，你都还说毫无头绪的。 就是因为你曾经问过我一个英文字的解释。 你还记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的 Carol 从当年 Miss Yip 问她的英文字当中得到什么启发，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伴你展翅回望。

小若龙腾喜迎亲。 啊，初一开台打麻雀，好过揾阿姐按脚。叮当，咦，有人揿钟喎。 哎，嚟啦嚟啦，边位啊？ 啊，伟哥，啊、我同娜姐嚟同你拜年啦， 恭喜发财、哦！老板，我祝你万事如意，新装力健。 你伤风啊？鼻塞啊？ 唔系，我把声系咁噶。嗱、哦，我系娜姐嘛、哦，我有时间唔中仲透唔到气啊，你唔好介意吓。 好好。 嗱，我最紧要呢就系、是、要恭祝。公司生意兴隆、哦、老板呢你能够赚到猪龙入水、哦、 多谢多谢多谢。 喂哥喂哥，我都祝你龙马精神生意兴隆，最紧要系你威忌影业啊，今年套套戏都大收旺场，出出都劲收劲赚啊。 好好 好, 好, 好， 我都祝你哋两位龙马精神呢大红大紫。 多谢多谢 阿四。斟杯水招呼客人。 知道。 娜姐啊，娜姐啊、嗯、你是不是带了啲礼物哎呀，老板威哥啊。 啊是啊威哥。嗱、嗯、睇我带了啲咩同你拜年。 咦带你乜嘢好嘢拜年咁啦娜姐。 嗱嗱嗱我哋带咗威哥你最鍾意食嘅鲍鱼吓。嗱、啊、仲有花生花胶 花生。花生啊花生定花胶啊？ 花生就一阵间先至食吓，仲、哦、有威士忌啊咁啊，希望你笑纳啊、哎！ 其实你哋嚟同我拜年，我都好开心啦，使乜破费？求其咪得啦，阿四。攞我嗰支四万蚊嘅露液仔出嚟招呼上宾、 啊。 哇喂各位哥而家先十二点零钟咗喎，咁早饮酒。 饮、哎、酒边有限时间，高兴得㗎啦嘛。阿四煎埋我个萝卜，唔系我个底萝卜糕出嚟。 哎呀，阿老爷啊， 咩啊？ 系咪你旧年食剩嗰啲切切萝卜糕啊？ 你个头啦，啊、最顶级嗰底特级尊上极品奢华 Supreme 萝卜糕。 哇，好犀利啊！你卷舌卷得好劲、 嗯啊， 多谢晒啊，老板、 啊， 多谢。 喂，阿四眼大导演，你旧年帮我哋公司赚好多钱啊，想你带利是一封。 哇多谢啊，伟哥。 阿娜姐，你去年担正嘅戏，套套赚钱，攞、 嗯、 埋全球华人最敬业精神大奖啊， 同、哎、埋 最受欢迎女主角，你都有大利是啊！嚟嚟嚟嚟嚟， 老板，多谢老板， 今日咁高兴，哎、大家有冇嘢做？不如咁咧、哦，开台打麻雀，一路打一路倾咧。 哎呀，好啊好啊，不过老板啊，嗯、我唔系好识打麻雀，你要就住我得唔得啊？ 得，我乜都就住你。哎、我哋慢慢打啦。 呀，好衰噶！你对眼咁样望人噶，搞到人哋心肝仔卜卜跳。你成日都讲埋啲咁嘅嘢，咁人哋都唔识听我吓人咯。 我点舍得虾你啫？我虾猫猫虾狗狗都唔虾你啦。最锡你两个，锡到窿。嚟嚟嚟嚟，咁样摊你手，一人俾30,000，你哋代款。 哇！ 赚就你哋啊，蚀就我嘅，好唔好？ 哇！多谢伟哥，伟哥。就好似我哋公司咁样，长玩长有啊！ 仲、嗯、有啊，长长电影，长长赚。 嗯，叻女，好口，俾、嗯、多20,000你嚟、 哎、 代住佢。 多谢老板。 威哥啊，威哥啊，其实咧，我把口都几好噶，你睇啊。 唔睇啊，唔睇啊，唔得闲啊。阿四，开台啦，准备。 喂哥，喂哥，我哋三个人、哦、三缺一，点打、啊嗯？ 又系噃，啱唔啱要？我屋企仲有个工人姐姐，阿四。喂，你又话好想加入电影圈嘅？ 吓，老爷，你讲真噶？ 反对， 佢把声似咪方艳芬啊？ 反对，反对，反 对啊！ 老爷啊，嗯、你咁样四眼嘅，你咁咩人嚟啊？吓我？ 唔使惊，佢哋同你玩下啫。 系、啊、 喂，冇、所谓噶。嗱，不如咁啦，吓一齐玩啦，好唔好？大导演，嗱、嗯，阿四啊，好叻噶，不过度套电影俾佢玩下。阿四啊，你陪我打麻雀先啦。 好嘢，好嘢。嗱，不如咁样啦，打麻雀之前嘅话，我同大家饮杯，先饮为敬。 喂，咪住，老板，呢位阿四姐啊，我谂佢冇50都要49啩，我可以称之为四姨，点搞啊？佢 专攻嗰啲银发市场啦，你大导演嚟噶嘛，得嘅，谂掂佢啦，帮我吓。 嗱、啊、姐，嗱、啊、姐，开声啦。 啊啊伟哥啊，我唔制啊！ 咩啊咩啊！ 我又要你开戏俾我。 冇问题，不过而家我好想打麻雀，陪我打麻雀，应承大家开套戏赶新年第二档期上。 吓、啊！新年第二档， 系啊，真系好赶。 唔好讲咁多，更加赶嘅就系嚟开台。 好。 六婶，三太公，大众海苔那面似莲蓉，又放工打残梦，围埋砌几圈论啊论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落手三只公，度到鸭都三吊二。同战正了真阴功，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依牙松荡眨眉眨眼打龙通，系咁松正衰功，难为冚啊仔会浸啊浸蛟龙。乱咁扎真细空，学到足关帝坐真话用，行满空果正种，岌岌共好似大呀大灯笼。 好啦，嗱，大家听住，今年虎年吓，虎虎生威，个个都有活力。 好，系 大导演，你负责谂电拍乜嘢啦？ 我知我知，今年咧应该系兴青春片嘅。 哦，叻女叻女，咁啊忍于青春片啦。喂，等阵啊，十一嗱姐啊，就照你讲拍青春片。大导演啊，你安排揾人埋班啦吓。 青春片拍咩好啊？ 青春咯。 我先饮为敬啦，老爷啊，我可唔可以讲下嘢啊？ 梗系可以啦， 嗱，今年系虎年啊嘛，就揾个属虎嘅做女主角啦。 系噃 ，good idea， 好主意啊。 嗯，我就系属虎啦，老爷。 哦，咁样揾你， 四姐啊，我睇你咧，真系一系六十，一系四十八。原果都唔会三十六啩？ 耶，老板啊，人哋又要做女主角、啊， 冇问题冇问题。嗱、姐，唔好嬲，你两个咧，我威记影业镇店之宝，点咪点咯。嗱、姐，干杯！ 好，啊、我同你饮杯， 饮杯饮杯 ，cheers 啊！吓、啊，好，啊、 我又嚟，我又嚟啊！嗬，我先饮为敬个。 哈哈哈！你呢个阿四姐咧，你讲句说话又话饮一啖。成个露液啊，俾你装咗落肚啦！你饮得咁开心，嘿，我都唔蚀底啊！嚟，威哥， 嗯， 你话点就点，我奉陪到底。 咁啊，我做咩角色好啊？ 你啊，做翻阿四啦！我谂到啦，套戏就叫《老虎乸》，四代同堂喜迎春，哇！要大堆头搞笑，合家欢，要有教育意义。 好啊，好啊，好啊，老板，你呢攞埋六月十四出嚟咯，我哋呢一于搞掂埋佢。 一次过饮晒成支，唔系啩？ 因是醉啊！ 定啲你，大导演，你记住啦、哦，老板话要开一套《老虎乸》，四代同堂喜迎春噃。 好，青春片食正，而家潮流正啊，好巧，一定掂啊！ 我仲可以组个女团，到时再歌再舞，够晒新年嘅气氛啦、啊嗯！观众一定好中意啫。 好嚟咪，到我订色先。 好， 哇，喺六六六喎，维色喎， 通杀啦，老板，好意头，好意头啊！ 饮杯，一杀，雀仔要唔要？ 雀仔要，雀仔要。 大导演啊，我威哥啦，用一索雀仔，你记住吓。 弊啦弊，我冇带笔啊。嗱，大家帮手记住，威哥要乜嘢啊吓？ 冻 冻，我要我要，风啊风啊风啊！ 哎呀，威哥要冻啊！ 哦，得到我打我打，西 西都要西都要，碰啊碰啊碰啊碰啊碰啊！ 老板做大牌啊！ 啊，叻女啦，我做大牌你又知嘅、 哎， 我揾大牌。 做大牌，嗱嗱姐，你记住啊！ 到我啦，到我啦，等我甩一只牌，睇下咩先。 哦，好紧张啊，老板啊，你甩够未啊？ 得嚟，我要自摸， 自摸食咗去啦，自摸， 哇，真系自摸爆棚，今次呢套戏正啊，好嘢。 我祝老板今年套套戏大包特包， 嗯，冇错，今年虎年第一铺，个个就自爆爆棚，我今年一定行大运啦！嗱，大家听住，我要虎年第二档大收旺场， 知道 爆到七彩啊！ 饮杯，饮杯， 冇错， 饮杯， 个个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有嘢咁话吓，饮性， 饮性咁自省，老细落好先自省，饮性先算醒。 大家听住啦，威记影业咧虎年第二档吓，嗱、记住开工噶啦吓， 好啊好啊，即刻开工。 嗱、我哋都知道啦，老板好紧张呢套戏吓，我哋一定要搞好佢噶、 我全力支持。好啦，咁再问啦，拍咩题材？ 咩题材？弊家伙，我寻日饮得太醉，真系唔记得。 或者 你记唔记得啊？ 我都饮得好醉噃，我记得套戏好似咩叫做咩青春老虎乸咁嘅啊，仲要咩咩咩搞啲咩大堆头啊？ 记得咁少点搞啊？点啊？ 我记得，我记得，仲有。仲有阿四做嘅、 啊、我都记得啊吓，阿四咧仲要做老板啊，再做老角兼呢个丑角， 系啊系啊，做韩国冇对白噏嗰只啊， 系唔系噶？ 系啊，我记得好似啊，嗱，仲有只雀啦、一索啦、东同埋西噶， 啊，仲有六六六， 吓六六六咩意思啊？咁边个男主角边个女主角啊？ 冇男主角咯，女主角就系大牌嚟嘅，即系我娜姐咯。 咁六六六系咩啊？ 哎，放心啊，老板唔使理啊，嗰啲嘢我有晒全盘计划，保证老板第二档贺岁片赢到开行。 哇！ 各位观众，威记影业。新年第二档贺岁片开镜礼现正开始， 有请老板威哥致辞。 啊，大家好，好开心咧！威记影业喺呢个大导演四眼龟领导之下，加上最佳女主角阿娜姐凌涵主演，仲有亿万大导演携手拍摄啊，内容丰富， 包括有六六无穷嘅笑料， 仲有一索嘅雀仔，象征一飞冲天。 真系咩？我仲记得有只老虎乸青春片，乜而家变咗嘅？ 唔好理啦，收得就 OK 啦。各位演员。埋位， 好得交俾你哋。我相信呢个团队就好似雀仔咁，一齐飞上枝头，出年变凤凰啦。 仲会好似嗰只东咁样噶，同嗰只西咁样就东胜西走。 好，我哋一于一齐打响虎年第一炮， 送俾大家最真诚嘅祝福，所有好嘢带晒俾大家。每日十点到一点钟， 恭祝大家虎年行大运。 以上剧本由马大斌所写，烂剧 送俾大家。徐小凤嘅《喜气洋洋》，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心唱，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齐高歌，歌声 想，齐高歌，高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那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 徐小凤嘅喜喜洋洋，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噶啦，差唔多晏昼一点钟。 冇错，今日大年初一，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嘅三个钟啊！吓，听日同大家开年啦。 冇错啦，听日年初二早上十点钟，一样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发人，有我哋三个同埋一大班嘅好朋友嘉宾，听日出现。 冇错啦。 OK， 听日见， 拜拜。